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谂过你自己而家所做紧嘅嘢系啲乜嘢咧？有冇谂过你而家嘅工作系唔系你自己喜爱嘅工作？你会唔会已经忘记咗你工作嘅初心？人呢就係咁㗎喇，好多時呢就做嘢做得耐呢就容易滑牙啊，所以點解成日都啲總統選舉嘅時候都好鍾意 change 改變啊，改變呢其實係即係等於你將一樣嘅東西啊再進步再做得好啲啊，再將佢呢變得更加優質咁樣。每一件事都一定有因有果嘅，咁啊喺我哋自己工作或者喺学习嘅时候啦，如果你一遇到滑牙嘅时候，不妨咧就纯粹谂一谂啊，点样有乜方法激励下自己改变少少，令到自己嗰个牙咧又唔好再滑落去咧咁样。人咧好得意嘅，你加多少少甜头俾自己咧，你又觉得咦件事又耳目一新、哦。耳目一新之后，你又会有更加多嘅动力咧，去到将自己目前嘅东西咧就继续做好佢。所以咧，耐唔耐去氹一氹自己，耐唔耐话翻俾自己听啊，到底工作嘅初心系啲乜嘢？耐唔耐又同自己讲啊，到底而家所做嘅一切又系啲乜嘢咧？打份工系咪净系为咗份粮？去到咧就系每一日营营役役咧？如果系嘅话咧，除非你好中意钱啊。如果唔系，你纯粹只系需要钱咧，未必喺工作上面咧揾到一啲快乐嘅感觉。所以我哋要谂下，到底我哋呢一切为咗啲乜嘢？当你揾到所有事情嘅因嘅时候咧，个原因出咗嚟，你个感觉咧就会比较上豁然开朗，做起事情上嚟会有更加一种咧积极面对嘅方向喺度。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咧，就系将我哋嘅脑袋清空一下。想一想回想回工作的初心，想一想回想回我们现在工作的目的又是什么，重拾回就是工作的动力。虽然星期三有一种就叫做休息的感觉，因为星期一星期二来了一个星期好像工作来到一半的时候，容易有乏力滑牙的感觉。所以提一提大家，要清空一下脑袋，令到我们的工作，令到我们的脑筋更加灵活，同埋揾到一个更加好嘅方向。 从空中观看世间很美，蓝色的海清脆散播。静地卧于清风中的千里，没有一声他奈何。 可惜都靠近些观看，人间的纷争太清楚。蓝天碧海 Yeah. 嘅一首歌曲《一切为何》，出面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平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咦？天气温暖，用温暖呢两个字啊，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早晚咧都系稍凉嘅，咁啊，即系日头啊温暖啦。如果你有啲户外活动嘅话，日头啊热热地出汗嘅时候啦吓，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大家都好关心一样嘢啊，好多人咧都好喜欢咧，就系、是、例如好多嘅节日原本喺夏天举行，例如系啲乜嘢咧？喂，书展、动漫节系、哦、书展、动漫节，今年咧就系、是、因为疫情嘅关系，仿佛咧就好似吓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咧就消失咗咁样，系唔系咧？唔系。延遲啫，希望大家咧都仲記得啦嚇。啊，新冠疫情影響，咁啊，亦都咧就原本啊推遲咗去到下個月中舉行嘅香港書展咧，啊咁啊，傳媒形容咧就有機會有再變數嘅。不過貿發局咧，咁啊已經同九個嘅書商咧，咁啊協辦機構就開會噶啦，商討書展啊是否能夠如期舉行。咁啊有關注組織透露啊，咁啊已經接獲咧就貿發局嘅通知，書展咧將會按照住計劃喺下個月啊，即12月16至到22號咁啊呢一段嘅時間舉行。啊，當局會喺12月初同埋開幕之前嘅一個星期，因應住疫情咧就再作檢討嘅，即係咧呢啲嘅變數咧就仍然係有彈性啊。这个关注组就促请贸发局的尽早就公布取消书展的条件以及就书展的防疫措施，等参展商尽快可以安排好，也可以尽量配合，否则的临时取消只会令到他们就损失惨重。另外紧接着书展的动漫电玩节亦就是确认在明年的即是2021年的1月1号至到4号亦在湾仔会展就如期举行。好啦，贸发局嘅副总裁方面咧就表示啦，咁啊会喺开展之前嘅一个月，咁啊以及咧就系开幕之前一个星期呢两个重要嘅时间咧，咁啊参考翻咧就系专家以及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意见作一个咧就最后嘅评估嘅。咁啊2020书展关注组咧，咁啊亦都咧就系接获到咧贸发局嘅通知噶啦。咁希望咧就尽早可以讲及咧就系一啲关于叫防疫嘅安排啦、防疫嘅措施啊，头先提及过嘅一啲嘅如果万一系要煞停嘅嗰啲嘅条件系啲乜嘢咧咁样？因为大家都担心咧就会重蹈翻咧就系七月嘅覆辙啊，咁啊即系有啲人就会形容系弹弓手啦，咁啊取消咗呢一个嘅书展，咁啊令到参展商咧就血本无归。咁啊坦言疫情底下咧实在太多嘅未知嘅因素啦，咁啊有啲人咧甚至乎咧形容喂不如唔好搞啦咁样。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我们当然希望就所有的事情就能够如期举行，因为已经就推迟了的，就连一些叫做动漫节的人，原本就动漫节每一年都会有人来到香港，有些外国的歌手来到香港就做一些表演的，今年都似乎没什么机会的了。相反呢，主办机构更加就改了第二个方向，邀请了就是一些原本唱动漫的歌手，在譬如星期日的时间有一些免费收看的频道，给他们就叫做可以同香港嘅朋友接触一下咁样。咁虽然免费咁，但係呢佢哋自己亦都要即係大家喺呢一个嘅网上面啦预先登记咗先至可以呢就免费收看咁样。咁睇下你会唔会又搵到唔同嘅窿路，咁藉住呢啲嘅时间啦，冇咗书展，冇咗动漫展，但係仍然呢能够搵到唔同嘅方向呢就吸收书本上嘅知识，又或者呢搵到自己喜爱嘅动漫嘅作品，或者呢就係主题歌曲咁样。咁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虽然疫情继续呢就影响住我哋嘅生活，咁但係我哋千祈唔好俾佢呢过度影响，我哋尽量都要做返一啲呢就係自己应该做嘅事情，咁样呢先至係啱嘅。 心底不愿伤透一个人，我没良心，即使还恨你，但放心。没有空挂念你，让我口齿结同你，大概早已经单打单到你受不起，难道你挨不起？梦最好好在你，仍然期望爱人变知己。 听嘅呢首歌，歌嚟自容祖儿嘅《生气》。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啦，崔杰彤。 起身啦，白元浩，早晨啊！ 我头先咧啱啱打俾你嘅时候咧，都要同听众讲句，一打俾你嘅时候通咗啦，咁你拎起个电话，哇，把声咧系非常之精神，我当堂吓一跳，平时打俾你都已经喺张床上面喎，你 系咪好似做紧节目咁咧？ 系啦，因咩解救你做咩？寻晚失眠啊？ 唔系啊，我就系瞓得好，同埋我决定咗咧。每朝打俾你嘅时候，唔系每朝你打俾我嘅时候咧，我费事每次都好似好唔精神咁，我特登咧为咗迎接你而早啲起身嘅。 啊，好嘢喎！ 系啊， 我仲谂住问下你咧，因为寻日有讲开啊，瞓觉咧，睇下你会唔会瞓到个人咧僵硬咗啊？ 我冇啊，我真系寻日即系之前去咗针咗几下之后咧，我针咗好多啊， 有啲咁嘅事 就好精神啦！我仲咧，头先已经睇咗一单好得意嘅新闻，谂住问下你啦。 咩咩咩啊？ 你屋企有冇多士炉啊？ 屋企有。 咁你有冇？ 我知你讲咩啦！我知你讲咩啦！ 你有睇到？你有睇到系咪啊？ 我有牛排系嘛？ 系啊！哇，那个真系好得意啊！因为我自己咧好中意朝头早食早餐嘅时候咧烘多士嘅。咁所以其实咧，我记得我当初第一次搬出嚟自己住嘅时候咧。咁我添置嘅家电咧，好快就添置咗个多士炉啦。吓，系啊，咁跟住我今朝早睇到个新闻嘅时候，哇，原来可以咁有创意啊！就除咗即系嗰个外国嘅女士啦，佢除咗摆面包落去呢个多士炉之外咧，佢竟然将两块牛排可以摆落呢个多士炉嗰度烘，你觉得可唔可行咧？ 其实呢我睇到呢一个嘅新闻嘅时候呢我都係諗住今日返嚟呢问下你嘅。因为你催神厨房我就諗住问下你嘅意见啊。嗱我自己觉得呢如果佢嗰个用多士炉叫做系咪叫焗定烘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形容。即係整返而嗰个整熟呢个牛排呢 其实佢嗰个 嘅烘多士嘛。 係 啦佢应该呢系要将嗰个多士炉呢系咪应该教到最热。跟住先擺落去，咁佢先可以做到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話煎牛排咩，要大火，跟住先收細火嘛，咁佢先做到鎖住啲肉汁嗰個步驟、哦。 喂，其實咧，我覺得都可行嘅喎、哦。嗱，當然啦，你塊牛排塞得落去個多士爐度都唔會太厚啦，因為佢有條罅俾你放落去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第二就係咧，牛排好多時啲人都唔係中意食咁熟噶嘛。係 啊，本身熟。 即係可能係啦 ，medium rare 咁樣，即係可能三成熟咁，有啲人都 OK 嘅咁。咁可能個多士爐就算你一次唔得嘅，咁你整兩次，可能都去到你想要嗰、那個即係熟嗰個程度嘅喎、哦。 都係，但我有諗過。如果咁样整完之后咧，嗰、那个多士炉仲用唔用得噶？因为你嗰啲全部啲肉汁啊，滴晒周围之系啊，跟住你下次你都唔会想攞翻佢嚟再烘面包啦。 系嗱，咁当然啦，即系拍呢条片个女士就系、是、即系为咗吸引人哋去睇佢，所以先至做呢一个举动啦。但我觉得哦，佢又即系谂得嚟几有创意， 我都觉得好有创意。喂，有兴趣试下，不如我哋。 我好冇啦，你有冇啲谂住唔要嘅多士？ 我哋平平地百零蚊买一个咯。 咁之后点啊？ 之后仲可以话埋俾人听佢用唔用得咁样。然后睇下 输咗嗰个洗翻啦，其实洗翻就应该用得嘅。 啱啦，咁啊，然后或者睇下边个冇当士炉嘅送俾佢。 送俾佢，系有阵咦？点解叮完嗰啲多士有牛肉味嘅？ 系啊，朝朝早同你加送啊嘛。 系啊，咁你转头再打俾我，睇下仲有啲咩得意嘅新闻同你倾下。 哦，好啊，我转头打俾你啦吓。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以后呢，如果是买多士炉可以送牛扒，这个都是一个噱头来的。好啦，出面是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朝早6点25分的时间啦。现在虽然呢就话天气都不是话冻啦，咁亦都话到天文台用天气温暖去到形容啦。咁但係呢，其实我哋都睇得到啊，如果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呢，绝对系任何一年四季都能够系做到嘅事情系最好嘅。咁我谂个雪中送炭系啲乜嘢嘅情况底下送呢？原来以前战国时期呢，咁楚国正值呢就系冬天啦，咁到处呢都系落住好大好大雪，天气非常之冻。咁楚怀王呢就叫人喺宫殿入面呢，咁当然系生火取暖啦，哇烧到好暖啊，加上呢佢身上面着住啲大褛，哇着住啲皮褛，咁佢自己就觉得相当之过瘾嘅。好啦，有一日佢只系宫殿嗰度呢沉思，真系唔知点解良心发现，佢发现咧，佢就自己就真系好舒服，唔知系咪因为以前咧啲皇宫隔音做得冇咁好，咁啊听到出边啲人咧喺度嗌冻，嗌到入去皇宫入边都听得到，于是乎佢就良心发现之后咧，佢就话到啦，同啲大臣讲：喂，大臣，大臣，全部入晒入嚟，即系咩啊？膊头有花嘅入嚟，好啦，然后就同佢哋讲啦，不如我哋将皇宫入边我哋一啲叫做御寒嘅物资嘅。火啊，甚至乎啲柴啊，生火工具咧，我哋拎出去皇宫外面，我哋免费派俾我哋嘅叫做人民。好啦，呢个咁慷慨嘅举动，佢又下令咁样做之后咧，估唔到百姓竟然间咧真系攞到啲竹炭，生火取暖，感觉得到咧就系楚国哇楚王嗰种嘅慷慨，觉得相当之开心又感动。於是乎雪中送炭呢一句的说话呢就咁就出咗嚟啦。喺今日我哋社会入面，当然唔係话个个因为好冻需要我哋呢就係雪中送炭啦。但係人哋需要帮忙嘅时候，当你听到人哋需要帮忙嘅声音，你又会唔会企出嚟，会唔会行出嚟，会唔会将自己身上面拥有嘅一啲嘅物资或者自己拥有嘅能力同人分享去到帮忙人呢？人可能每一个人出世的时候有不同的才华，不同的能力，有些人可能你会觉得他好像弱小了，但是因为你的强大，其实命中注定可能你是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肩负起一种保护弱小的角色，你可不可以担当，可不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呢？其实只要你想你可以的，然后你做就可以的了。 我是四二八号宇宙伞兵，派住这地壳，看住这星。报告总司令，报告总司令，大军应该冷静。我奉了命以600日看清，看清这里秘密地形。今天决定，无用杀戮而取胜。要是武林决定马上派兵，你会炸掉了罪犯那星。平凡的生命，无聊的生命，或者真的过剩。要是当做废物那样杀青，来年没有余兴。留下看人类笑和泪，也算有趣事情。这个地球像你所想荒谬，住满低等的智慧和异兽之后，穿得暖气得够，但全球仍然闷透。有人有人热够散热着够未走，对污染却没抢救。攻占地球已过卷起已走， 这首

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啊，继续24度，相对湿度84%嘅，咁啊，而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当然啦，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咧，已经陪咗你半个钟啦，会继续咧陪多你三个半钟头嘅，因为晨光第一线咧去到早上嘅10点钟噶嘛，系咪？咁啊，出边嘅天气咧都系大致多云嘅，咁啊，我翻工嘅时间咧就头先翻嚟嘅时候就5:45。左右啦，咁啊都系天黑黑嘅，基本上可以用黑晒去到形容。咁啊唔知道而家会唔会已经暂露一点又一点嘅曙光咧吓，咁啊转头咧可以啊问一问崔洁彤都好。而家出边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到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亦都系温暖噶。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咁啊早晚系稍凉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有一种嘅雀仔被称之为神话之鸟。哇，个名好劲啊，神话哦。讲紧嘅咧就系其中一种啊，最稀有嘅海鸟。海鸟即系佢会沿住个海嗰度非常觅食啦。佢名字叫做中华凤头燕鸥。咁因为咧，曾经多年咧就冇任何嘅目击嘅记录，咁一度咧被以为喂佢已经咧，哎呀绝咗种啦。嗱，目前为止咧真系非常之近乎绝种啦。啊，全球大概咧咁啊估计只系有100只左右嘅呢个中华凤头燕鸥，亦都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咧列为极度濒危嘅鸟类。其中一个叫做中国沿海水鸟同步调查报告，集合了就是中国沿海各地组织收集所得来的叫做水鸟数据。这只的神话之鸟，今次亦都在这个纪录入面。了解水鸟的栖息地和数量，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更加有效地制定一些叫做跨地域的濒危雀鸟保护政策的。好啦，呢一种嘅雀仔讲到咁神话之鸟喎，到底佢系点样嘅呢？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海鸥咧？海鸥飞嘅时候咧，都系一路叫住飞啦，咁啊成只咧都系白色嘅。呢一个中华凤头燕鸥啦，咁啊当然系同普通嘅海鸥系有少少不一样噶。喺佢嘅翅膀两边咧，亦都有一啲嘅黑色嘅羽毛，一种渐变嘅黑色羽毛。咁啊，另外就系佢头壳顶，佢头壳顶咧。同个嘴嗰度咧都分别啊，会系好似游咗啲黑色嘅油漆咁样吓，佢个头非常嘅时间啦，就好似戴住咗一个咧我哋单车型嗰啲头盔，仲要系滑长嗰只咧流线型嘅，好似戴咗个黑色嘅头盔咁样，咁啊由只眼嗰度遮住去到咧就系身体条颈后边啊后尾枕嗰个位，咁啊都相当之有型嘅。喺佢嘴嗰度咧，海鸥嘅嘴咧都系黄色噶，但系佢嘅嘴嘅啄啄嘅位置咧，即系占咗佢嘅嘴大概三分之一咧。亦都咧就系七黑色嘅，咁所以咧望起上嚟嘅时候，哇，都几有型嘅，唔怪之得咧会叫做中华凤头燕鸥啦。有一种咧就系、都有少少燕子嘅感觉，嗰种咧好似有少少着住礼服嘅海鸥嘅感觉。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喺观鸟嘅时候，不妨咧留意一下，到底会唔会见得到佢咧咁样。颜色就相当之靓啦，咁至于佢喺边一度分布咧，咁当然如果你话叫做中华凤头燕鸥，咁其实咧仲要喺呢个报告喺中国沿海水鸟嘅同步调查报告啦，都系中国沿海嘅地方咧，其实有机会见得到噶。嗱，香港有冇呢一种海鸥嘅实质数字咧？咁报道上边咧就话未提及到嘅，咁但系既然即系香港都系。 中國沿海嘅地方啦。咁啊，只要抱住信心，我希望如果有機會出海嘅時候咧，都同佢見一見面嚇。咁啊，喺香港嘅水域咧，我自己都有見過海鷗嘅，嗰、那個感覺咧係開心嘅。始終咧，即係當你去離島啊，竟然間咧會有啲真係好似夢幻咁樣，好似喺外國嘅澳洲咁樣。當你出海嘅時候，有好多嘅海鷗跟住你咁，係一種咧開心嘅感覺。估唔到呢個感覺其實喺香港都一樣有嘅。咁如果你話每一次有海鷗飛過嚟喺呢一個船側邊嘅時候啊，你可以再望一望，呢一種海鷗嘅品種、哦，竟然間見到呢一個叫做神話之鳥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嚟嘅。咁我記得上一次咧就坐船去離島嘅時候喺渡海輪啦，咁都一樣咧，有啲海鷗陪住我，成個嘅旅程咧一路聽住佢嘅海鷗聲咧，都係一種好自如嘅感覺，吹埋啲風過嚟咧，更加有一種爽嘅 feeling 添啊！ 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流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斗力，长夜抱拥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斗力，长夜抱拥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 时间嚟到朝早啊，6:42嘅时间再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7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周初早晚咧都系稍凉噶。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呢位亲爱嘅同事啊，已经话俾我哋听，佢头先已经非常之醒啦。崔杰彤早晨， 早晨啦、啊。喂，嗱，小白，而家我哋成日早睡早起就好习惯啦。如果要问你自己一个唔好嘅习惯，你有冇咧？ 唔好嘅习惯啊， 系。 有啲嘢偏食咯，我有啲嘢我唔食咧，我都几坚持唔食嘅，因为 系咩？你偏食嘅咩？ 系啊， 你有咩唔食？我同你食嘢，我唔觉得你有嘢唔食嘅，点解？ 即系嗱，嗰啲乳制品我唔食嘅，奶我唔饮嘅。边啲啊？ 哦， 系啊，系啊，系啊，芝士啊，牛油嗰啲咧，所以你见我就算喺 canteen 咧嗌嘢食咧，我都会同佢讲酒油嘅。 哦，唔怪之上次我整个面包布丁，你话少啲牛油啦，少少白，唔定系你食？ 唔系啊，因为我唔食咧，所以佢都唔食啦，已经。 哦， 系啊， 咁 系啊，所以有阵时咧，如果去譬如日本嗰啲早餐咧，我哋分享一下去旅行嘅时候咧，咁朝头早咧，啲日本人用好多牛油咧，搽落个面包嗰度嘅。即系我有阵时一个唔觉意咧，唔记得咗同佢讲嘅时候咧，咁我又费事换啦，咁食落去都会食嘅，咁但系就会觉得多咗阵古怪嘅味咯，因为我好细个就已经唔饮牛奶，咁啊索性戒埋啲乳制品。 我细个都唔系好中意嘅，不过大个咗就好中意啦，即系口味会变啦。但系我有一个坏习惯咧，由细到大到而家咧都改唔到啦。我谂即系我身边嘅人都会留意到，就系我会搣手指啊。尤其是咧喺自己唔系好意识到嘅情况底下啦，咁其实后屘你会知道，可能头先我系紧张，或者有啲嘢担心紧，或者我谂紧嘢咧，我都会即系坐喺度，或者有时候我做节目咧喺度谂紧啊，即系转紧嘅时候咧，我只手都会不其然搣下自己啲指甲咁样嘅。咁我读书嘅时候咧，我逢坐我隔篱位嗰啲同学咧，一见到我咁样咧，就会打我只手噶啦。但系而家咧， 我可唔可以一见到你咁样，我就攞把间尺打你只手啊？ 咁啊唔好，因为我只手咧喺个 panel 嗰度嘛，好危险嘅。但系咧，我睇咗个新闻咧，就系、是、话原来即系都唔止我一个啊，都好多人咧喺压力底下咧会搣手指咧，甚至咧有啲人咬手指就更加严重啦。喺台湾咧有个女仔啊，佢咧就系、是、自己咬手指有呢个习惯啦，佢系。咬到咧筷指甲冇咗啊！直头即系越咬佢咪会越褪嘅。 系啊系啊系啊！ 之后你生翻出嚟嗰条边咧都会即系褪厚咗，即系入咗肉啲噶嘛？你会发现。 嗯。 咁佢嗰个咬法咧就系、是、咬到成筷指甲冇咗，就变黑。 嗯。 咁于是乎咧就去睇医生，咁医生就话咧佢已经有细菌感染啦，因为其实你咬手指更加污糟啦，你啲口水系好多细菌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佢咧就好彩嘅情况底下，就是、及早求医咧，就未至于要需要切咗只手指。但系我再睇嘅时候，原来之前喺澳洲有个即系英国嘅留学生咧，佢又系原来佢咧就好唔开心，佢喺学校俾人欺凌，咁跟住咧佢就咬手指啦，咁咬咧又系咬到冇咗一块，即系其中一只手指咧冇咗一块指甲。 嗯， 咁佢仲要咧唔理，就揸住个拳头咧，几年。即系成日都揸住拳头唔俾人睇啊，自己又唔去理啦。咁最后咧，佢个病就好严重啦，系一个皮肤癌嚟嘅，变咗。系、 哎、 啊，做咗几次手术咧都搞唔掂。咁医生话咧，最坏嘅情况咧就系、是、要切咗只手指，因为如果唔系咧，嗰、那个所谓嘅癌细胞咧就会一路扩散啦。咁所以佢自己都好后悔，唉、哎，点解即系自己唔开心嘅时候，仲要再？做其他嘢去傷害到自己咧，咁樣，所以我諗我自己都要即係快啲解決咗呢個壞習慣佢。 係啊，喂，唔係淨係你啊，崔傑彤，其實我仔仔阿小小白咧，佢都有咬手指嘅習慣啊。我其實我嗱，佢而家五歲半啦，我數得出我到底幫佢剪過幾多次指甲嘅，即 係因為全部佢自己 咬曬， 點到的指先。 佢咧真系咬到我系想揾啲指甲嚟帮佢剪咧，我真系揾唔到啊！咁所以咧嗱，咁啱我真系前几日咧，我就好肺腑之言同佢讲，你唔好再咬手指啦，爸爸好想帮你剪指甲啊！爸爸咧同妈妈生到你咁健康，十只手指喺晒度，你都唔想搞到啲指甲咧就冇晒，咁啊啲手指咧，哎呀一只一只跌咗出嚟咁样噶嘛，咁佢咧就听到有啲惊嘅，咁但系咧始终要佢戒咧。好似咧就有啲困難，可能要你 send 翻頭先個報道俾我睇。 嗰啲相係咪啊？ 係啊，跟住我俾翻佢睇咧，等佢知道啊，原來真係個後果會好嚴重嘅喎、哦。咁啊就可以同 Kitty 姐姐一齊咧，就戒咗呢個咬手指嘅習慣啦。 好啊，我轉頭 send 俾你啊。 好 啊，喂，嗰條 link 認真喎、哦，我真係要喎、啊、呢、這個。 OK， 好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好啦，轉頭再見。 拜拜。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职场 KOL 今天早上咧，亦都有我哋嘅嘉宾啊 ，Queenie 啊，咁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嘅 Queenie 上到上嚟。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上次都有提过咧，就一啲叫做转天气咧，啲皮肤差可能有起粒粒啊，有疹啊，面对咁嘅情况。喂，其中一个咧都几麻烦嘅，湿疹咧，其实有冇啲即系真系计仔帮到啲有湿疹嘅朋友咧，又可以化到妆咁样嘅咧？ 系啊，要啊，因为。真系有啲，譬如我做个新娘咧，佢真系有湿疹底，连湿疹到连个嘴唇都会变咗反白噶，即系嘴唇边咧，咁嗰啲真系 反白，即系点？即系又白。 即系呢度咧，譬如我哋个嘴唇红红地噶嘛，但系佢喺呢度咧已经喺个边位度白咗啦， 即 系好似食咗入去咁样啦，嗰啲颜色。咁咧啲有咩皮肤？但系你冇办法，你结婚你都要化妆噶嘛。咁我哋点样搞咧？咁除咗 搽红啲咁样咯。 得唔得噶？ 都可以，但系我哋可能会拣翻一啲咧，唔可以拣啲实色嘅唇膏，因为佢个嘴系好干。就算你咧，我攞凡士林一敷上去咧，佢喳一声已经索晒噶啦。 哦、 即系你系要口敷个凡士林当 mask 咁样俾佢，咁、你先至直接再攞啲类似 lip gloss 嘅唇蜜去同佢搽咯，咁、就唔系用唇膏噶啦。如果唔系咧，啲皮屑都系走晒出嚟。咁至于块面点搞咧，除咗你要之前用啲好保湿又冇油分嘅嘢打咗底先啦，咁、你拣个粉底咧。都要揀啲 creamy 狀嘅 ，creamy 狀咧就係等於一啱粉底裡面佢係好似筆出嚟，好似你搽 cream 咁樣嘅，係好潤嘅。咁當你一擺上去嘅時候咧，其實自己搽嘅時候咧，譬如我會攞咗大約兩粒黃豆嘅份量，就將佢鋪咗上塊面先，唔需要均勻搽噶啦，鋪咗上去先。咁隔離都係鋪咗，額頭都係鋪曬嗰粉底，跟住我先至攞個粉撲慢慢喺上面點點點咁樣。印上去嘅，咁你印上去嘅时候咧，你其实会发现咧，索得好快。 系啊， 因为佢干啊嘛，干得好紧要，咁所以用啲 creamy 嘅粉底，你打，即系点点点点落去嘅时候。 但如果佢索得咁快咧，我帮啲听众问，索得咁快，我就再搽嘅时候，我就咁搭上面，但我又要再洗个块面，又再点样啊？ 就系搽完我哋自己嘅护肤品啦，保湿嘅护肤品啦，跟住你落翻你嘅防晒啦，即系保湿嘅 cream 嘅防晒，跟住先攞个 cream 再粉底、点上去搽。我头先就讲过话，特登咧搽咗两面，等呢面已经吸咗一浸先，因为你系好干啊嘛，所以佢系摆咗落去吸咗一浸，跟住你先再攞另外一根点去打上去，咁、你先至可以遮到个皮肤。要咁样做。 但如果嗰、那个譬如体感方面咧，我系遮到个皮肤，但我自己会唔会觉得佢啲皮即系嗰啲化妆品咧，都会阻住咗我皮肤呼吸，又令到佢定系点样越嚟越干，又会唔会出现呢啲问题？ 唔会嘅。所以就系要拣嗰个粉底系要 cream 嘅粉底啦。即係你唔可以攞 liquid，你亦都唔可以攞膏嗰啲。 因為 cream 就個保濕會好啲。 係 cream 嗰個保濕係最好咯，即係你嗰個好直情係乳霜咁樣嘅，一個 cream 嘅。 但望落去就唔會一笪笪嘅。 唔會嘅，嗱，譬如嗰個粉底如果放翻我哋正常嚟講嘅話咧，我哋用咧。咁我哋就要拖得好薄嘅，但系佢哋嘅方法咧就系首先筆起咗，摆咗上块面度先，等佢吸一浸，先至再攞第二浸，慢慢咁样印开佢。 哦， 如果唔系就即系好似第一浸帮佢打咗个底先，系啦，跟住先至再落第二浸敷上去咁样，咁你先至会唔会见到啲皮屑，亦都唔会觉得佢嗰个感觉咁湿。 如果有湿疹咧，嗰、那个嘅化妆技巧咧，又完全系第二样嘢， 完全第二样嚟噶，唔同我哋平时即系嗰个幻想，啊、都系咁样啫，点开咗就咁推、就一定唔系咁样咯，咁、就系要咁样搽完之后咧，咁咧碎粉就唔使落噶啦，因为其实你一搽完个咁。cream 嘅濕粉咧，佢已經好水潤，但係隔咗一陣，佢已經索曬嘅。 索曬咁，如果要補妝啦， 都係攞翻個 cream 嘅， 都係攞翻個 cream 嗰、那個搭上去， 搭上去係啦，咁就去做翻嗰個位置。嗱，如果你因為我哋會化眼妝噶嘛，眼妝嘅位置咧，可能咧你近住眼簾呢啲位置咧，你就輕輕落啲啲碎粉，係墊喺呢個眼底度啫。咁啊，預防你可能化嘅眼影啊，或者你嘅眼線啊會溶咗嘅話咧，佢都唔會即係甩曬咁樣咯。 嗯， 咁係少少碎粉喺嗰啲位置。 哇，都好高高技巧，無論係個唇啦。定还是我哋即系块面嗰啲皮肤咧、 啊， 如果 处理咗， 系遇到湿疹呢个问题，咁当然我哋就冇人想嘅， 系 咪个个都想块面靓靓仔仔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即系自己皮肤有阵时，哦都好唔争气啊，或者会已经睇紧医生噶啦，咁但系又要譬如见客咁样，即系香港人大家而家因为经济唔好啦，咁你唔通我哋又要整靓自己去见人？我哋都好多打工仔面对紧呢个问题，咁所以就好彩 Queen 你今日话咗俾大家听，如果真系面对住湿疹，即系化妆嘅少少技巧咁样。 系啦，有得救嘅，唔系冇得快。 系啦，啊，咁啊安心好多啦。好啦，咁啊，仲有好多重点嘅，咁啊有机会再揾阿 Queenie 上嚟同我哋讲下啦。 OK。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唔该晒 Queenie 之后咧，又同听众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7度啦。吹和平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系温暖噶。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咁啊早晚咧都系稍凉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啊吓。咁啊，日头啊虽然即系温暖，咁但系去到咧就系早晚嘅时候咧，都有啲凉凉地嘅感觉嚟嘅。好啦。揭揭報紙的時間有一個就是關於政府早年推出大嶼山自駕遊計劃，允許大概25部的私家車在網上預約申請，可以在平日就駛入大嶼山南的一個封閉的道路。運輸署早前就向離島區議會就交通與及運輸委員會提交了文件，建議第二階段每一日的配額由25個增加至就不多於50個。咁當然啦，即係正反兩面咧都有唔同嘅聲音嘅。第二階段嘅建議就包括增加咧即係個自駕遊配額去到50個啦。咁其中啊非電動私家車咧就佔咗40個，電動私家咧就佔咗7個嘅。咁剩翻3個咧就以試行嘅形式咧就俾譬如電單車去到使用。同時都建議咧就試行嘅形式增設咧就每日5個嘅出租車嘅配額，同埋咧就維持每日40個嘅旅遊巴嘅配額。大嶼山嗰個嘅道路環境啦，啲彎位嘅問題啊，以及咧就係泊車。啲車位都非常不足嘅問題咧，其實都係需要解決嘅。呢個亦都咧就係多名議員反對嘅一個原因嚟嘅噃。咁啊，其中亦都有聲音就指出啊，該範圍不時咧就出現啊人車爭路，咁啊認為應該先處理好咧就區內居民嘅感受，咁啊等更加咧就建議當局咧，譬如去梅窩啊。大嶼山南边啊、屿南啊、大澳等等嘅地区咧，就先了解一下先，咁样听一下佢哋嘅意见。咁有好多人咧都话，其实咧即系觉得条路咧都已经系逼爆噶啦。我自己有阵时咧，如果去大屿山嘅时候咧，都有坐佢哋嗰啲即系大型嗰啲旅游巴咧，咁啊穿梭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真係我都會覺得，大嶼山條路哇係窄嘅喎，咁如果遇到第二架迎頭來嘅車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好似行山路咁樣啦，咁啊睇下即係大家互相忍讓啊，我讓下你，你又讓下我咁樣，咁啊而家咧都已經有啲可能濕濕地嘅情況啦，咁啊會唔會啊又可以叫做？梗係希望 win-win 啦，同時間咧迎合到居民啊，解決咗咧呢一個路面嘅情況，亦都可以解決埋咧就係點樣可以放寬咧，咁樣盡量做到咧就係雙贏嘅局面啊。同時我要三贏，因為仲要咧就係考慮埋大嶼山保育嘅問題啊，例如當地流浪牛嘅問題啊，環保嘅問題啊。如果兼顧埋嘅話咧，咁我相信可以俾多啲人咧就認識一下大嶼山咧，又未嘗係一件壞事嚟嘅。不過大前提真係要。做得呢啲嘅叫做前期功夫做得好啲，跟住先至開放俾佢哋啦。喺入面駕駛絕對咧唔係要呢披頭四咁爽，係要安全。安全抵達終點先至係最好嘅駕駛態度。早晨，早晨，朝早6:57，披頭四，係 Emily 梁漢文。 你也叫约翰，出生于北角，愿望就是巡回世界，到处被人学。我也会配乐，没什么工作，愿望在流行王国努力尽情作。让你我也爱大家，让这吉他变神话，热爱创作我会死。暂时住在录音室，未来人人围观他，要力龙文百领总统都将我们降经典，踏踏踏踏完成无限的唱片，走过红红地毡，要令仍然未诞生的都将我们降经典，踏踏琴完成神话只要10年，感情仍然未变。

一齊出現咧，好難嘅。 係啊， 一係咧你就早啲，一係就會遲啲。 嚇， 幾好咧就啱啱好啊！大家你又唔使等我，我又 唔約嘅時候咧就會啱啱好咯。 緣分啦、啊，唉、哎，有緣分。 不過呢個緣分咧就要睇一個交通情況啊。 係啦、 啊，如果交通不似預期咧，都好難約得準時。 似預期唔、會不似預期，幾好噶。 即係似預期你塞係嘛？ 似預期就係、是、就意思唔塞咯。 哦，今日情況點啊？ 幾好啊！最緊要就唔好有交通意外啊！晨早流流咁啊，都係講翻隧道嘅龍尾啦。公主道過海咧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咁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就去到將軍澳運動場，咁獅隧出九龍啦，排到去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就去到小瀝園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擠塞，排到果欄。西貢公路出九龍，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車，排到去白沙灣碼頭嘅。 都係嗰啲咁樣嘅情況啦。 係冇錯。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今日咧就叫做天朗氣清噶嘛，即係暫時我翻嚟嘅時候都係見到。咁希望個路面情況一路可以 keep 住啦。不過咧，邊個啊？通姐啊？ 嚇哦，通姐 Sandy， 通姐 通姐唔喺度咧，會好啲嘅。 通姐唔喺度，即係 Didi 一坐咗入嚟，多數都係話出邊就路路暢通喎。 咁又冇咁講，我記得咧，即係都成十幾廿年前啦。我哋個同事咧有花名，呢啲叫做咩啊？ 叫咩 交通小黑妹啊！ 嚇， 真係噶。跟住佢一翻親工咧，就好多撞車，好多意外啦。所以咧，就俾咗個花名佢咯。又真係好靚，係啊，交通小黑妹。不過佢冇做啦，當然。但係 Sammy 唔係 ，Sammy 叫通姐嘛。 通姐， 路路暢通。 阿通姐係交通小黑妹第二代 啊。 唔會嘅，唔會嘅，唔會拍住我可以頂得住嘅。 係嘛？係咁啊！你要射住佢啦，知 唔知啊？ 唔該曬呢啲，唔該曬 呢啲。咁啊，天氣方面問下 O 咯，鐘哥。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中哥，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出边环境点啊？哦， 出边嘅环境几好喎、啊，鸟语花香、啊，啲雀仔都唱歌 啊， 系啊， 系啊，一片好美丽嘅景致啦、啊。咁啊，太阳虽然就俾啲云遮住咗，但系咧喺天空上边嘅云咧，好似一片片云彩咁样啊，好似咧。畫緊一幅油畫咁啊，都幾靚嘅。咁啊，估計今日都會多雲少少啦。但係咧，關於風勢就冇早兩三日咧咁大風啦。早兩三日咧，直情咧，哇！嗰啲風咧，噗噗聲嘅。如果你揸車咧，唔開冷氣咧，開車窗嘅話咧，咁啊，特別經過啲大橋嘅時候咧，咁啊都要注意翻啦。嗰啲對流啊，或者開窗唔開窗，幾時開窗咧？嗰啲啊，即係唔係揸窗嗰啲開窗係。 係啊，你睇一睇咧，而家你身邊望到嘅人咧。佢着嘅服饰系咩季节啊？ 哦，依家服饰咧又夏天翻少少，我唔知道做乜嘢、 真系奇怪。今日已经系十一月十八号， 系啊， 但大家仲着紧夏天， 其实应该系冬天嚟嘅。 我今日咧出嚟嘅时候咧，我今日开心机，今日听小白报个天气咧， 吓 廿几度， 系啊。 哎呀，我不其然攞翻件 T 恤出嚟着， 啱噶啱噶。朝头早其实而家已经凉翻，朝头早廿四噶，而家廿三。 咁但系咧。即都是一个夏天的感觉， 是啊， 但而家明明十一月尾噶咯，即系挨住，系咪先？ 系啊，呢个天气真系。 咁而家你见到出边嘅情况系究竟是秋意正浓啊，定还是系？夏天 熱 辣嗰啲咁嘅感覺啊！ 夏天美水啦，咁兩個都唔揀啦。有啲夏天美水標嘅，你話秋意正濃又講唔過去啦。咁但係就都熱熱地嘅出到嚟户外嘅環境，但係可能今日又真係冇乜風啦。大風啲可能秋天嘅感覺就會濃厚啲啦。咁再望埋能見度方面啦，望向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都相當高嘅，即係山頂嗰幾層最高嗰啲咧。好似天咁高嗰啲楼咧，都望得到嘅，咁啊，所以睇到今日能见度都几高嘅，咁啊，适宜大家如果你话喂放假、哦，可以做下啲户外活动啊，不过都继续有限聚令啊，琴日咧。喺餐厅食嘢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喂又去翻四个人咯，咁样 系啊， 所以生意都差啲嗰间餐厅。 不过呢个都似即系今次突然间觉得，唉，都似惯咗咁样，大家 但系都觉得即系想约朋友出嚟食饭就 惯， 又食又 要等，迟啲一定得嘅，迟啲一定得嘅。 系啊，之前有个鼓舞啲嘅消息嘅，就系话李大咧做咗一个调查啊嘛，话上一波嘅疫情咧，我哋香港人。成功咁樣擊退咗啦，咁樣啦嚇。依家第四波就一個病毒又唔知變咗一啲點樣嘅病毒，不過希望我哋都 顶得住啊，撑得过去，好嘛？ 好，唔该晒，继续顶得住，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用温暖两个字嚟形容啊。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早晚都系稍凉嘅。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头先喺 O 出边都话能见度都唔错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唔曳，三属于咧就系低水平嚟嘅。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婷。 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嗱，一连好多集咧 ，Victor 都同我哋讲下咧一啲癌症啊，都系我哋香港嘅一啲杀手嚟嘅。 系啊，其实香港咧，其实因为个城市化即系先进咗啦，其实我哋发现都有好多身边嘅有呢个患上有癌症嘅。 今日 Victor 准备同我哋讲边一种癌症呢？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淋巴癌嘅。 嗯。 咁淋巴癌其实喺咩位呢？ 我觉得系啲颈喉咙侧边位置咯。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哋喉咙侧边咧，其实颈嗰度咧系有啲淋巴嘅。其实咧，你只系答啱咗一半。咁其实我哋全身咧都系有淋巴嘅。咁除咗颈啦，咁我哋包括我哋啲胳膊底啊，或者鼠疫位啊，甚至乎有啲内脏啲脾脏嗰啲咧，其实都系有淋巴嘅。咁所谓嘅淋巴癌咧，就系讲紧咧呢啲所谓嘅淋巴组织出现呢个癌症。咁咧淋巴系咩咧？其实淋巴咧系我哋人体嗰度免疫系统嘅。咁咧我哋个血循环真系有啲血管咧会渗出啲组织液，透过呢个淋巴去吸收佢。淋巴吸收啲组织液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可能病毒啊、细菌啊呢啲污糟嘢就会去截住佢啦。咁包括癌症佢都会截住佢嘅。係。係啦，所以呢如果有啲人喉咙痛啊，或者可能有啲咩鼻发炎啊，咁个颈个淋巴就会肿大啦，係因为有细菌感染㗎嘛，有啲病毒感染。咁呢当然啦，有癌症嘅时候佢都会肿大囉。係啦，所以呢我哋所谓嘅淋巴癌呢好多时候呢都会出现呢个淋巴嘅呢个肿大嘅。咁呢个淋巴呢其实呢就个原因呢其实都而家都唔系好清楚嘅。不过呢一般嚟讲呢我哋怀疑呢同有啲可能接触有啲化学物品啊，同埋有啲輻射啊，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免疫系統低下嘅人，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可能接受呢個器官移植之後食嗰啲免疫抑制劑嘅人，咁佢哋呢啲人都特別容易患上呢、這個淋巴癌嘅，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咧就呢個癌症同啲免疫系統功能咧嘅失調係有關係嘅。 咁同嗰啲年齡啊、性別又有冇關係咧？ 咁我哋而家都發現呢個淋巴癌咧，有時都會出現呢、這個男性多啲淋巴癌嚟講。咁咧當然啦，如果你家傳遺傳嚟講咧，如果你屋企人有都係個高危少少嘅。 但我想講咧，男士多啲會唔會係因為咧女士真係成日去嗰啲外購美容療程都係通淋巴有關㗎？ 係啦，咁講到淋巴癌咧，好多人都會可能諗到呢個通淋巴啦。咁其實通淋巴咧就同呢個淋巴癌係冇乜關係嘅，只不過通淋巴就係一種按摩嘅手段，即係其實就促進個血液循環啊，促進呢個淋巴一個回收嗰個水啦。咁其實就同淋巴癌暫時嚟講就冇乜關係嘅，就唔會話通多啲淋巴就呢個淋巴癌嘅呢個發生率就降低，就冇呢個講法嘅。 係嗱，頭先我記得 Victor 提過話咧，如果係接觸嗰啲譬如化學物質啊，又或者係輻射啊等等咧，就會都係引致到淋巴癌啦。咁有冇话咧？其实系边一类型嘅辐射咧？因为你一咁讲咧，嗱，譬如我哋日常嘅电脑啊、电子产品啊、手机啊呢啲咧，都系会释出辐射嘅、哦。 咁呢啲辐射相对嚟讲系安全啲嘅。咁因为咧，点解会讲喺辐射之下咧会容易患上呢个癌症咧？系因为咧，佢哋之前咧就发现喺日本嗰个原子弹爆发嘅地方咧，啲人咧患上呢个淋巴癌嗰个比例系比较高嘅，系啦，所以就有咁样一个讲法咯。 即系要去到呢一个规模嘅辐射，先至系叫做会致癌嘅。 系啦，又或者有啲接受嗰啲化疗啊嗰啲咧，就是、高辐射嘅。咁我哋手机呢啲其实就暂时个研究就唔系好强啦，可能有机会嘅，不过就个研究暂时就冇一个证据话佢系会引致呢个淋巴癌啦。 咁所以咧都系要多啲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有冇话啲乜嘢嘅症状咧，系即系患淋巴癌嘅患者会比较容易喺身体上面呈现到出嚟嘅咧？ 咁淋巴癌咧有六大症状咧，就大家去记住一下嘅。第一就 系 烧、肿、胀、寒、咳同埋瘦。咁样烧就系发烧啦， 腫咧就係個淋巴嗰度腫啦，脹咧肚都好多淋巴嘅，咁啊就一個肚脹啦。寒咧就係夜晚出呢個盜汗，盜汗即係話你瞓覺嘅時候出汗，醒嘅時候就冇汗，偷偷地出嚟嘅汗叫盜汗。 嗯， 咳咧就可能有啲咳啦，因為個肺都有啲淋巴噶嘛。 嗯哼， 係啦，咁瘦咧就係呢個又係一個其中一個大家會留意嘅，即係冇乜原因，三個月裏邊咧瘦到5-10% 嘅。 嗯嗯嗯， 咁呢啲就要留意啦，係淋巴癌嘅一個先兆嚟嘅。 係嗱，咁啊講下治療方法啦，一般癌症都係嗰幾味噶啦，係咪？即係放射性治療啊、化療啊、電療啊等等啦。咁有冇啲係專真系针对淋巴癌嘅治疗咧？ 系啦，冇错啦。咁咧，除咗呢啲传统嘅治疗咧，其实咧，我哋都仲有呢个肝细胞同埋骨髓嘅移植系出现喺呢个淋巴嘅治疗里边嘅。咁咧，但系唔系个个人都适合嘅，所以都系要睇翻你个情况，俾医生嚟决定啦。 嗯，嗱，我知道 Victor 咧都习惯会推介一啲咧食疗俾我哋嘅晨光听众嘅。今朝早讲开淋巴癌，你有冇啲乜嘢适合嘅保健食品可以同我哋推荐一下？ 咁今日个别甲薏米粥咧，其实咧个成分咧就别甲15克啦。佛手10克啊，合桃枝30克，同埋呢个生牡蛎壳30克，另外准备呢个薏米同埋淮山嚟煮粥嘅。咁咧就首先咧就将嗰、个别甲啊、佛手啊、合桃枝同埋生牡蛎壳咧去煮水，大概1000L咁啦。煮到水一半嘅时候咧，将佢嗰啲渣咧拎走， 系即系夹翻出嚟。 系啦，用个汤汁咧嚟煮呢个薏米同埋淮山，咁咧就当粥咁样嚟食啦。咁当然因为有啲药材味，所以有啲可能有啲人唔中意个味道，可以加少少蜜糖去食。咁咧，别甲啊、佛手啊，同埋呢个牡蛎咧，佢都有啲抗肿瘤、软坚散结嘅效果嘅。特别系呢个淋巴癌咧，我哋中药都常常用嘅。 嗯嗯。 咁另外咧就系薏米啊、淮山都有呢个提高免疫系统嘅呢个效果嘅，比较温和少少嘅粥。咁如果你本身系患有嘅，或者你想预防淋巴癌嘅，都可以试下啲味粥啦。 系啦，有时咧保健嘅食物咧食多啲都唔怕嘅。不过当然啦，所有嘢无论系饮食啊、作息咧，都需要定时同埋均衡，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几时都咁强壮啊嘛。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拜拜。 拜拜。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一首歌曲嚟自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啊！而家早上嘅7:22，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3%嘅。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三个男人梗系讲下呢一个男人嘅题目啦， 咁都系关于用钱嘅。 同埋一個內地嘅新嘅經濟鏈啊。 咁你揾錯人講啊？ 點解啊？ 用使錢用錢咧係女英嘅題目，男人係揾錢嘅題目。兩樣嘢嚟噶， 你錯啦，鍾哥。 點解咧？ 最新嘅一個由阿里巴巴做出嚟嘅一個研究咧，就話：喂，雙十一嘅投資指南啊，發現咧好多男人咧都買嘢啦，喺雙十一嗰度買乜嘢？你以為玩具啦？你以為一啲氹自己嘅嘢？譬如 買俾異性 汽車用品，唔係哦，男人 買層樓， 唔係啊，男人買翻俾男人咯，即係他經濟。他經濟即係自己買俾自己美化自己嘅一啲叫做產品， 即係嗰啲衫褲鞋襪啊、化妝用品嗰啲， 係啊， 美化自己。 男人俾男人喎， 買男裝啊嗰啲咁樣。 係啦，嗱，我先問下兩位先。嗱，平時嘅消費模式，嗱，我哋做呢個行業咁，衫褲鞋襪，即係唔好話成日要變一啲新嘅嘢，咁你基本上即係都執整啲啦，體面少少啦，唔需要件件名牌，但起碼話出嚟唔會太污衊咁。理解嘅，即係鍾哥，即係你哋。八九十年代即系冒起嘅 artist 朋友，即系嗰个年代系 哇，嗰阵时真系惨啊，真系惨啊！ 点 讲？嗰个年代或者嗰个年纪啊， 系啊， 即系正值廿零岁嘅时候啊嘛，入行嘅时候，咁嗰阵时咧，香港经济又叫好啊，咁跟住个个都觉得你做呢行好风光， 系啊， 咁见到其他人咧，哇，你有名牌，哇，你有名牌，跟住唯有咧。追住大家嗰種服飾嘅喜好咧，而去買嘢嘅， 係 即係嗰陣時真係也不敷之，但係冇辦法 啊！但我嗰陣時細細個睇鍾哥都覺得鍾哥真係好風光嘅喎、 哦，呢啲就係表面風光。 同埋嗰陣時咧，如果artist 撞衫咧，可以上到 C2、C3嘅嘛，有陣時。甚或乎上到 C1 啦，或者即係有陣時撞衫啦，有陣時你翻著啲衫咧，都已經寫1000字大文章噶咯喎，即係話哇近排某某某歌手啊，又係著呢啲衫喎，喂係咪近排啲銷情唔理想啊？係咪攞唔到雙白金、單白金啊？嗰啲咁嘅嘢。 係啊，女星撞衫就最大件事噶嘛。啊，你又著呢件，哦佢又著呢件喎，即係嗰啲。 係啊，撞手袋啊，嗰啲撞包包。 好記啊，好記啊，呢個。 嗱，嗰個年頭係咁啦，咁但係依家咧發現咧呢個男人嘅經濟咧真係有得做喎。嗱，睇翻數據先啦。喂，原來咧喺過去嘅雙十一節入邊咧，男性同女性咧消費喺衫褲鞋襪呢啲錢或者手錶啊、健身器材呢啲嘅錢咧，同女性係好相若嘅。咁嗱，健身器材係咩咧？就係諗住哇，自己練大隻啲，對自己好啲啦。更加多咧就係男性嘅護膚品同埋化妝品咧，都啊喺呢個銷售嗰度咧有一個創咗新高嘅跡象。嗱，我問下兩位拍檔，即係除咗基本嗰啲潤手霜啊咁樣，或者有冇 問我？ 冇添， 零啊， 零添啊！ 我完全唔会花任何一分一毫， 系 喺呢啲嘢上。 由几时开始啊？ 由我细细个懂事开始。 咁你保养得真系好好、啊、喎，仲系咪先？ 我一个嗱，当然我咁样讲咧，好多人就话：，冬天啊 ，cream 你都要搽啦。但我都系嗰句，如果你系要保养先保养到嘅话咧，其实你点保养都冇用。 哇！天生丽质啊！ 唔系是有下節的，即你不是说、因为你是这样特质，你梗是这样讲啦。调返转头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我们自己随着个岁月去行啊、即我 哲学这个哲学。 为什么不是这个人生道理，很简单。我们有皱纹就有皱纹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皱纹啊， 为什么要遮瑕，为什么要遮瑕， 有瑕就有瑕咯，为什么要遮瑕。 跟崔杰同我说有瑕就有瑕咯，为什么要遮瑕。 揈一揈头发。天生丽质难自弃的一个妹。 你呢 我都冇的。 你不会花费。 我要讲下啦呢度。對於小白，即小白個頭都有陣時會 gel 下，或者叫做會做下型咁樣。 其實我個頭咧， 有成日都咁啊。 其實真係好快，有啲人話：喂，你朝頭早都整一整個頭嘅。其實我只係用咗一隻手指甲咁多嘅嗰啲乾泥咧，插一插亂個頭我就走噶啦。 但你插嘅 一分鐘都唔使， 係咪啊？ 真係一分鐘都唔使，唔使嘅。 持有堆砌過啊，持有設計過啊，咁樣。唔係我自己咧，就係頭髮咧就一個月剪一次，都係用速剪嘅方法啦。依家跟住咧，你話舊時咧真係會有個年代咧想自己好睇啲咁樣啦。我依家咧都跟住鍾哥嘅節奏，我都冇乜點整自己。嗱，有個時代咧，我係諗住自己會收下唐眉啦，成日都話：喂，你上鏡嘅時候咧，唐眉咧收得整齊啲，個 黃小虎咁樣， 個人個感覺咧精神啲噶嘛。咁我諗一諗， 咦唔係喎，我隻眼咁細，我副眼鏡又咁大，其實 條眉好粗， 咁咪好奇怪，同埋我都唔係好睇到自己條眉，跟住又放棄咗啦。咁但係咧，依家就得兩樣嘢會做啊，就係、是、即係你真係冬天嘅時候搽少少保濕， 乾得滯咁樣， 真係好乾，自己 甩皮， 乾到甩皮，我依家都會。跟住另外就係夏天嘅時候搽啲防曬，因為真係唔襟曬啦。你識我嘅時候嗰陣時候，哇，十八廿二曬到～古天乐咁样都得， 系啊！你以前系都有晒过噶嘛，成日去海滩我记得。 哇！我依家咧晒一个钟头到啦， 都喘气啊！ 成个人咧系干啊， 干咗 啊，枯干嗰只干啊，跟住咧都完全晒唔到啦。咁所以咧，即系经唔起呢个时间嘅考验咧，就要买翻呢啲嘢。 不过正话你话男人使钱 系 嗰个叫做一个 模式啊， 数字或者模式系同女性相约啊，其实都好容易理解。 嗯， 譬如以前男性嘅衫啊，相对嚟讲同女性比上嚟系叫做平啲嘅。 系啊系啊， 即系虽然话贵，但系如果即系同价值或者同类型嚟讲，女性系贵啲嘅， 系 种类多啲嘅。 系啊系啊， 而家男人嘅衫裤鞋袜贵咗嘅， 系啊， 即系譬如话，上一次咪介绍我哋买嗰对波鞋咧， 系系系， 炒价。我一聽就哇，使唔使啊？ 我唔 係 介紹你買嗰對波鞋，我係叫你俾個 email 我，我去 抽 嗰 對波 鞋，抽中咗，我賣出去分翻一半錢俾你，你可以赤裸啲咁樣講嘅。 即係譬如話， 我哋講真事啊嘛， 因為貢獻咗 email， 係啦，識咗咁耐，梗係講啲真嘅嘢啦。 即係譬如話，男性嘅一對波鞋啫喎，竟然嗰個價錢係可以去到咁樣， 即係 我覺得即係有啲拗頭，但係唔係話得個講字。即係根據阿歐俾我嘅資訊咧，係有價有市先得人驚喎。 最後嗰對波鞋千幾蚊，最後二手賣翻出去4,000-6,000。 哇！即係二手真係 啱曬。所以呢啲都係即係大家轉換下個經濟模式啦。啊，買嘢都係開心嘅，不過兩個唔係啊。 我係阿歐，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聞，最緊要留意身邊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今朝早被捕，朱海迪的 Facebook 专页话，今朝早6:40被警方上门拘捕，同立法会国歌法三读期间臭水事件相关。另外，前立法會議員陳志全亦都喺 Facebook 話，朝早6:50被警察上門拘捕，涉及同一事件，現正前往北角警署。泰國曼谷反政府示威者趁住國會辯論修憲，尋日喺國會大樓外示威，期間同警方衝突，警方發射水炮同催淚彈驅散。最少41人受伤，当中5个人受枪伤。大批示威者试图拆除警方设置的路障和铁丝网，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弹，多人不适或者受伤。外电形容昨日的冲突是7月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最激烈。警方说示威者试图越过防线，无法不使用水炮和催泪弹，但否认使用实弹或者橡胶子弹。政府发言人说，警方有义务确保议员安全。示威领袖在晚上宣布将抗议行动升级，呼吁示威者今日下午再次集会。美国的新型肺炎感染个案累计超过1,120,000宗，247,000多人死亡，两者继续是全球最多。有专家担心，随着感恩节假期来临，疫情可能进一步恶化，呼吁民众不要参加大型家庭聚会。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建议国民要统一戴上口罩，以协助遏止疫情。福奇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需要加强公共卫生策略，包括戴口罩、洗手和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亦都要鼓励民众加倍做好公共卫生措施。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认为这些措施不难做到，亦都可以挽救生命。

早晨，钟哥，早晨阿欧，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啊 Kitty， 喺7:37咧，今朝早上带大家去一个好靓嘅地方，就系瑞士啦。瑞士，你哋会谂起啲乜嘢呢？ 糖啊， 咩糖？逼你讲咩糖啊？ 咩糖啊？ 但系咧，我有问过去瑞士，因为阿 Bear 咧，佢有去过瑞士嘛？ 我都未去过。 系啦，咁跟住我话有冇个糖，佢搵唔到、啊 嗯。有个朱古力咯，反正瑞士、 哦、 有个少女， 嗯、 有个少女， 仲疯疯地，少女风 哦，喺嗰度啊， 系啊。 但系阿 O 讲得啱，朱古力咧真系即系瑞士嘅一个系啦，因为朱古力王国我直头话可以，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咧介绍一个地方，当然啦，而家未去得。但是我呢就已经 bookmark 咗呢个地方，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去瑞士呢，我都会去呢一个地标。咁呢就係讲到19世纪面世嘅一个朱古力品牌啦，咁、可能大家都知啦、就有瑞士个名喺里面嘅呢个名。咁你都有唔少捧场客喺香港呢，其实都几多产品可以搵得到嘅。最近呢个经典嘅朱古力品牌呢，就喺佢嗰个超过100年嘅总部嗰度进行咗一个大翻新。咁、呢总共就有三层楼咁高嘅呢栋大厦。变身呢就成为咗一个非常之奇趣好玩嘅朱古力原地。咁我自己睇落去呢，其实都几似一个博物馆。因为当然啦，佢会即係展出佢一路以嚟咁多年点样用啲咩机器去到整个朱古力啦。点解佢哋个品牌嘅朱古力会即係诱惑啦，佢哋即係如果以佢哋嘅角度讲，特别好食啊，特别优化，系点样做出嚟咧？咁你都可以见得到、啊。咁最犀利嘅咧，就系你记唔记得寻日嘅呢个时间咧，我咪同你哋讲过一个威士忌喷泉嘅嗰间酒店。佢呢度都有 朱古力， 朱古力噴泉好犀利。 但係佢真係一個好大嘅噴泉，定還是我哋而家去即係食嗰啲自助餐咧？ 篤一嚿棉花糖落去咁樣， 九米高，九米高， 全部都係朱古力， 全係真朱古力。即係你以為係咪假嗰啲？即係喺樂園嗰啲咧，嗰啲水柱嚟噶。佢真係朱古力嚟㗎，所以我估仲要係流動嘅朱古力。 跟住啲人呢就去洗腳啦、哦、因為九米高。 咁冇，因為其實佢嗰個底呢都圍得幾開嘅，咁、我諗啲人都唔會去搞啩、希望啦。 情況好似嗰套電影咁囉、朱古力掌門人咁樣囉、即係嗰個朱古力工廠就俾你實現到一個 夢想成真。 係啦、你知有好多細路仔都好鍾意食朱古力㗎啦嘛。咁、朱古力呢細路仔先鍾意食，我依家大個呢冇咁鍾意食朱古力。 哦 你反老还童喎，钟哥，你咁中意食朱古力？ 唔系，因为我由细到大都中意食朱古力，而家都中意食。 咁你要去一去瑞士呢一个？ 冇停止过呢一样。 你去瑞士呢一个地方，我可以试下。系 呢个喷泉咧，佢整得几靓，因为喺个顶嗰度，我俾你睇一张相啦。佢系有一个好似金色嘅打蛋器咁样喺上面嘅，我觉得都系一个几靓嘅标志嚟嘅，就坐落喺佢一入门口嗰个位啦，最当眼位置。 一睇呢张相就话阿崔杰同讲咧，上面好似一个打蛋器，就系、是、个天花板， 好似发紧啲朱古力。 系啦，嗰度成两三层楼高嘅，即 系 嗰个大堂，咁啊好天花板，大家幻想一下，咁啊一个好似个打蛋器咁样定住，然之后嗰边就滴啲朱古力落嚟，滴到落底，中间全部都系朱古力，哇咁样，其实系咪即系好似将我哋一啲真系现实生活里边发紧朱古力嘅情况放大啫嘛？ 系啊， 咁跟住你就觉得好似艺术品啦。 其实系嘅，好多艺术品都系放大同缩细。 就系啦， 梵高的耳朵咁样又要讲翻啦。 就是、梵高的耳朵，我睇过佢好似一个花生壳咁。 系啊，同埋蓝色噶嘛。你最后去咗睇啊？ 唔系，我有朋友睇咗而家张相俾我，好似一个花生壳咁样。我就话咧，所有嘅艺术品咧好有趣。如果你将某一啲东西放到佢好大，或者缩到佢好细， 系 就系艺术噶啦。嗱、即系唔知点解。放到好大咁，你咪覺得哦，我哋平時冇見過咁大嘅發蛋器，有雪糕，有朱古力滴落嚟，藝術品，或者將佢微雕到好似一粒米咁樣，藝術品。 哦，點樣可以將神光第一線變成藝術品咧？ 將神光第一線嗰幾個字寫到好細咯。 係喎，或者將個節目做到好少時間 咯。做 兩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啦。歡迎收睇神光第一線。 定係24小時 keep 住錄。 講下自己嘅名，完咁樣。 一係咧就將神光變成通識60秒，今日通識60秒講神光第一線，60秒講完，藝術品。 系、 或者正话好似崔杰同话斋，变咗24小时都系做紧晨光第一线， 冇错， 艺术 艺术品系啊， 咁样做得。 喂，但系其实我好受呢一样，即系我好受呢个套路。我好中意啲嘢系变大变细，尤其是系食物。即系我好多啲食物模型咧，就系一系就好细粒嘅，即系嗰啲菠萝包变到好细粒啊。即系嗰阵时咧，一盒盒有得买，或者扭蛋有得抽咧，我 系 好中意嘅。 女性都係通常都係中意變大變細噶嘛， 係啊， 年紀就中意變細， 哦， 就中意變大， 係啦，隻眼去講啊，隻眼， 隻眼就 中意變大。咁多女仔點會戴大眼仔啊？想隻眼大啲，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朱古力噴泉咧，我諗都好受歡迎。咁當然啦，去到呢個原地，除咗話有得睇之外咧，當然梗係有得動手做啦。呢個我覺得都有趣嘅，因為大人細路咧都可以參與嘅。 呢個叫做啊，俾啲顧客落手落腳自己整，唔係佢專。有嘅， 系啊，好多地方都有啊，系、啊。 咁、 啊， 所以呢个必备咯。如果佢冇，佢就抵死啦。 系啊，同埋咧，其实瑞士咧，即系我嗰阵时喺嗰度经历咗14日到啦，十四十五日啦，谂住玩下啦。其实咧，玩到第十日到有少少闷嘅。 哦，系啊， 因为佢哋冇乜夜生活啊，又冇乜酒吧，天气又比较冻啲啦。 你冇嘢啊嘛，你谂住去夜生活，你都唔会拣 瑞士 啦。 唔系咧，你唔会瑞士啊嘛。 我谂住点都有啲酒吧饮下酒。嗱，唔好话饮到十点、十一点啊， 九点都好、啊。 饮到九点都好，冇喎、啊，饮到七点啫，七点嗰间仲系一间餐厅嚟嘅咁样，只不过有啤酒饮下。不过嗰、那个景致系好宜人嘅，咁同埋真系如果钟哥咁样，即系好中意朱古力，佢周围都有朱古力卖，周围都有朱古力食，好、多朱古力嘅热饮咁样，呢、這个都系瑞士嘅特色咯。不过又可以回应翻 Kitty 少少，你话喂九米咁高、啊，我哋亚洲人去到咧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高好高。但系去到欧洲人，特别系瑞士啦、瑞士人好高啊嘛，其实佢心谂九米都 都冇九米咁高嘛，喺瑞士人。 進擊的巨人咧嗰度， 佢頂多都係高我哋十零廿 cm 啫。 即係佢都覺得高，但係冇我哋覺得哇，好 高 啊！ 不過佢整得咁大個噴泉，嗰啲藝術品喺度咧，其實我覺得旁邊咧就唔好隔咁遠啦。不如即係橫掂都係啦，整啲大大粒嘅棉花糖，大大粒嘅竹籤，大大條嘅竹篤落去，真係喺度。 喂，好有電影感啊！咁樣真 係。但係呢個好， 我哋噴泉咁樣，大家分開嚟咬咁幾好啊！ 好有衞生嘅問題喎、啊，如果係咁， 咁、你又去嗰啲食自助餐， 所以我唔噶，我唔噶， 咪日個個都係咁啊，撩嚟撩去。 唔係，咁佢有衞生問題，但係今時咁嘅疫情或者病菌多咗啫。如果唔係，你舊時咪係喂人哋嗰度可以篤支棉花糖落去，飲一飲嚟食，我深信全部都飲，飲到成地都朱古力啊！你又會滴啊？好似琴日鐘哥講咩咖喱魚蛋啫嘛，你篤完舊時篤支咖喱魚蛋。成地都去咖喱汁啦！你一入去嗰個店鋪，第一步咧就係咖喱汁啦，會跣你只腳噶嘛， 或者會啄你只腳。佢唔係行呢個路線，佢都好高級嘅，係啦。佢都全間咧，佢都係白色為主嘅，同埋我覺得 哦，即係你話我以前食咖喱魚蛋好 cheap 啊？ 唔 cheap， 唔係我諗到 啦，啫 咁白咯，唔係白朱古力咪得咯。佢全間都白色，地下都係白色噶，係咪先？冇問題啊。 好啦，我唔同你教啦。 静静地嚼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 讲啲甜嘢，心情都好啲啊！听紧有周杰伦嘅《甜甜的》，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神光大 嗱，而家人大咗咧，即系同以前细个觉得嗰个得到幸福嗰样嘢咧，好唔同嘅。而家就即系好典型嗰啲啊，如果阿仔健康，我就幸福啦咁样。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认为乜嘢叫做幸福咧？有机俾我打。其实我细个嘅时候，我好中意打机嘅，即系甚至乎阿妈咧都同我讲话，叫嗰个游戏机叫任地狱嘅。因为佢话嗰个机一定会带我落地狱嘅。 你阿妈都几搞笑 啊！系啊，好细个已经喺度讲噶啦。咁因为我细个承认系打机咧都打得几癫嘅，因为佢唔系只只 game 有得 save 啊，即系呢样嘢好衰，以前科技冇咁好嘛。咁你买部 game 翻嚟咁样，你要玩完佢嘅。我真系试过玩足差唔多超过24小时，冇瞓到觉，咁啊，即系个见到个火牛都好似好热咁样啦，仲继续喺度打紧机。咁嗰阵时对我嚟讲，嗰个幸福咧啊，就有一种幸福嘅感觉啦。好啦，咁而家唔同晒啦。咁但系咧，有啲外国嘅调查咧，佢就话到嗱，同呢个咧就系英国牛津嘅大学嚟嘅，咁啊就联同咧游戏机生产商啊做咗一个嘅调查，佢就话到啦，原来打机都有方法咧。可以令到一個人係覺得快樂嘅，不過咧佢就唔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因為打機咧就要用一個長時間去到打，佢就反而唔係用一個長時間去到斷定一個人嘅幸福，佢係話本身嗰個遊戲入邊嗰個嘅體會先至係可以令到人幸福，同埋嗰個玩家即係嗰個打機嘅人咧，佢可唔可以體會到？嗰一種遊戲帶俾你嘅體感，或者咧就係嗰種嘅快樂嘅感覺同埋刺激感咧，先至可以鍛鍊嗰個人得唔得到嗰一個遊戲機帶俾你。 好複雜，好複雜嘅。有冇啲簡單啲解釋 一次？好簡單啲嚟講咧，如果你打一隻足球 game，你純粹諗住我嚟爆打爆隻 game 嘅，打爆個 game 嘅，咁你係唔會覺得幸福嘅。你要喺入面啊，你樂在其中啊，喺入面你覺得我全球開心，我射波嗰刻我都覺得好開心， 輸咗都高興咁樣， 輸咗都高興，甚至乎你會知道就係同幾個朋友一齊去到玩嘅啊，無論贏輸喺一個過程入面你體會得到嗰個快樂，你就會覺得幸福。 我終於都明白點解以前打街機嘅時候咧，咪有啲麻雀機咧，揭麻雀啊嘛。當你揭咗一關之後咧，就會有個女仔出嚟。 你就係等緊嗰一刻係嘛？揭麻雀嘅過程唔重要，過關嗰兩秒飛出嚟嗰個女仔先係重要。 以前打街機。好多人喺后面等噶，即系佢哋等咧就即系当揭紧牌嘅时候，两头望，一揭完之后，哇！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打街机有另外一个嘅感觉，就系因为头先钟哥讲，有人望住啊，即系你嗰个虚荣感啊或者自豪感咧，比起你喺屋企打咧大好多， 系啊， 所以你见到好多嗰啲，尤其是手舞足蹈嗰啲跳舞机啊，或者有啲表演成分嘅游戏咧，其实系好多人咧。好似喺屋企操練完幾年，跟住出嚟咧就係一個舞台咁樣打鼓又係啊，彈琴又係啊，咁樣 即係曬嗰啲叫咩show off 啊 ，show off 啊，係啊， 係即係崔傑同我都啱啊，因為譬如跳舞機嗰啲咧，其實你玩唔玩得曬所有。关咧呢个都唔系重点啊，系你玩嘅过程入边咧，其实系侧边一定有好多人啊。例如除咗跳舞机之外，打鼓机之外，仲有咩咧？枪 game，因为如果你喺游戏机中心玩枪 game 咧，因为个荧幕大啊，佢一定又系招揽到好多人咧喺侧边喺度睇啊嘛。跟住而家啲枪 game 又好霹雳嘅，你除咗即系射枪之外咧，你要避噶嘛，即系你个人真系体感上你要左喐右移咁样，你先可以避开嗰啲子弹嘅。咁啲人咧，无论系睇个游戏机又开心啦。睇嗰個人啊，其實都係好高興啊！ 咁其實以前啊，你有冇經歷過攞一蚊凍喺部機嗰度？ 緊機有，梗有啦。 咁有啲人咧，一坐低咗之後咧，佢就成排一蚊排咗喺度嘅，就話你唔好等啦。咁我成日覺得咧，呢啲人做咩咧？係咪話俾人聽你好有錢先？咁但係我調翻轉頭啦，即係話俾人聽你打機好差咯。 我都係咁諗嘅喎。 你排十幾蚊喺度有咩用啫？我排一蚊，我摆一蚊喺度嘅啫， 系啊， 我摆一蚊咯，你咪等咯，我摆一蚊嘅咋，你等到你咪等咯， 气势啊呢啲就 系 呢啲 气势。 但我自己咧都几中意打啲刺激感嘅嘢嘅。如果你问我咧，我去到机铺咧，我系打枪 game 同埋赛车咯。因为呢两种 game 咧喺屋企打同喺即系出面机铺打咧，真系争好远嘅。你嗰个头先你讲嘅荧幕啦，再加上啲器材啦，譬如你出到街打，你有真系有支好似枪咁嘅玩具。枪物体俾你揸住嘛，喺屋企可能你用手掣咧，已经唔系嗰种感觉啦。再加上譬如你赛。 賽車，你真係有個 seat 位坐落去咁樣，又有即係腳掣可以踩。咁當然你喺街，即係喺屋企咧，慢慢佢都有呢啲嘅設備啦， 係 啊，有踩盤啊，但係都唔夠。 感覺真係爭啲咧， 其實即係有人睇到冇人睇嘅分別嘅啫，係 嘛？ 真係嘅。咁所以而家你留意一下。自從我唔記得第幾代開始未興上網打嘅，咁而家大家就唔出街打㗎啦，啲人都會打得好開心，但係嗰種開心，我覺得好即係唔係真正的快樂，好虛擬嘅， 虛擬， 因為冇人睇啊嘛，即係冇人睇。我都係好眷戀喺機鋪打機嗰個歲月嘅， 嗰個成班人一齊虛撼嘅場面啦。咁、但係呢個研究咧，佢又有第二個嘅叫做元素出咗嚟咯。佢就話到，好啦，打機除咗係覺得喺個過程入邊你享受到個快樂之外咧，仲要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你喺打機嘅過程入邊咧，會衍生咗一啲叫做正面嘅因素，即係例如當我喺現實生活入邊我係快樂嘅，原來呢一批人首先佢喺打機嘅過程入邊咧，佢會容易啲快樂嘅。如果呢個人，譬如我喺我現實生活入邊，我工作好唔順利，愛情失意嘅，原來我打機嘅時候咧，我又難啲去得到個快樂嘅感覺嘅。 咦，同我哋想象有啲唔同添，係 啦， 以為係即係揾 發泄咁樣， 發泄或者揾翻自己現實當中冇嘅一啲自豪感啊，或者一啲成就感咁 啊 嘛。 係啊，我睇到嘅時候，咦，都打咗個突喎，因為佢嗰個 concept 就係因為你個人本身快樂啊嘛，咁你就好容易投入咗喺呢一個嘅遊戲嘅世界。 我睇嗰啲日本卡通片咧，好多時候打機叻嗰啲喺現實生活都係一個廢柴嚟嘅， 廢青嗰啲。 但佢打得叻又未必。佢好開心喎， 懦弱啦， 但仲要透過打機，跟住有啲好嘅情況出現啦， 即係被欺凌嗰啲，跟住去到虛擬世界咧，就會變成一個強者噶嘛，永遠都係咁，即係打機叻先可以變強者。係 啊，好多呢啲劇情噶，但係佢呢個研究報告就同我哋咧有啲出入啦，即係不嬲認知佢有出入。咁但係我就認為咧，其實如果你個人開心咧，你本身做咩都開心啦，你打唔打機你都開心啦。我真係會覺得打機其實係一個幾好發泄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如果在我自己個人嚟講，特別咧係打機未必你係好投入嘅。時候咧，反而我覺得放空咧都可以利用打機，令到自己個人沉澱，中間咧就獲得一啲叫做喘息嘅時間。雖然我而家咧就屋企，因為我就冇曬遊戲機嘅咧，以前機黐嘅我都已經冇啦。咁但我都會發覺咧，如果有機會， 你自己個人變咗遊戲機啊嘛， 我自己個人變咗遊戲機啊， 變咗你啲細路， 你知唔知直頭我而家變咗嗰啲體感遊戲機添啊，真人版嗰、那個啊，任人魚肉啊！ 初完你終於都知道你喺屋企嘅地位係乜嘢？ 我梗係知，我不嬲都知㗎呢啲嘢。所以咧，即係有陣時，如果大家打機嘅時候咧，係開心嘅，但係試下喺入邊咧，揾啲正面嘅因素，好似個研究報告所講，咁啊令到你現實生活都可以快樂咁好啦。 握著拳頭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硬的信念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疯疯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潜。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迎你搏一战。 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然的战友都是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落雨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红杉山脚下望向山友，看不走。手手挽手， 我哋佢哋咁样 keep 住一股拼劲，冲落去 ，tonic 一口气。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2%。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我同学屋企好大噶，自己仲有个睡房添。 点解人哋屋企自己有个花园，我想去玩就要落下低个公园啫？ 美国劇作家约翰霍华德佩恩曾经讲过：金窝、银窝不及自家的草窝。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翻到嚟屋企就系最舒服嘅。 大批示威者试图拆除警方设置的路障和铁丝网，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弹，多人不适或者受伤。外电形容昨日的冲突是七月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最激烈。警方说示威者试图越过防线，无法不使用水炮和催泪弹，但否认使用实弹或者橡胶子弹。政府发言人说，警方有义务确保议员安全。示威领袖在晚上宣布将抗议行动升级，呼吁示威者今日下午再次集会。美国的新型肺炎感染个案累计超过1120万宗，247000多人死亡，两者继续是全球最多。有专家担心，随着感恩节假期来临，疫情可能进一步恶化，呼吁民众不要参加大型家庭聚会。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建议国民要统一戴上口罩，以协助遏止疫情。福奇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需要加强公共卫生策略，包括戴口罩、洗手和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亦都要鼓励民众加倍做好公共卫生措施。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认为这些措施不难做到，亦都可以挽救生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1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5,862点，跌1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48美元，卖出1,882.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早晚稍凉。

早晨，Kenny，早晨 。 喂，讲下股市方面先啦。嗱，琴日咧港股都算系咁噶啦，咁啊美市咧收复失地啊吓，因为咧午市嘅时候咧曾经转跌噶，咁啊最后咧金融股啊托市啦吓，咁啊科技股走弱啦，京东咧要跌喎，跌7% 咁多，份业绩又唔差，咁啊无啦啦蒸发7%，究竟点解扣咧咁样？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睇实个大市先，交俾你分析下啦，唔该。 好啊，大市方面咧，暫時都仲係即係對板嘅，因為大家都係即係憧憬緊呢個係即係疫苗嘅因素啊，經濟復甦嘅因素啊，所以變咗你睇翻一啲傳統類股份方面啦，包括啲資源類股份啊，啲有色金屬股咧，都其實都係 OK 嘅。咁頭先你提到啦，啲金融類股份都係有啲即係升幅嘅，咁就氣氛上面 OK 嘅。不過頭先提到京東咧，反而我覺得京東咧雖然是跌下，但是看到昨天在低位都有支持的，都是出了洋燭出来的。咁因为业绩之前呢，其实股价已经抽升了上去呢，都幅度都不少的啦。咁你看返份业绩呢，其实就不差的。因为你看到基本上尤其是在那些即二三线城市里面那个推进呢，其实个增长的幅度是理想的。咁同埋亦都看到呢，他们那个是即那个整体的销售方面呢，都是符合到预期咯。咁唯一就係話你有少少挑剔，就係嗰啲係日常消費品上面咧，嗰個增幅係講30%啦，咁就比起原本預計40%就略為放慢啲。咁我諗呢個同香港嘅 Hong Kong TV Mall 嘅情況都係差唔多，因為嗰啲日常嘅消費品咧，主要都係集中翻喺可能啲洗頭水啊、沖涼液啊、清潔用品嗰啲。咁當你個疫情咧就一舒緩嘅時間嘅話咧，咁呢一啲產品咧個消耗咧就可能會減慢咗嘅，咁所以變咗可能又影響個增幅都唔出奇。但係整體你見到佢哋嘅增長個勢頭方面咧，其實 keep 得到。反而我覺得如果係冇貨投資者嘅話咧，呢啲時間係可能係分批吸納嘅時間嚟 嘅。咁真係睇一睇呢個 J 啊嚇，即係 ATMXJ 啊嘛，常言道。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嗱咁有一句説話啊 ，Kenny 咁成日都話啦。我一早都話咗叫你買噶啦，嗱成日都係講呢句説話噶嘛。咁今次咧到我講一次先啦。我一早都叫啲人咧，你諗下嗰啲疫苗股啦，有用嘅。好啦，終於有人信啦。呢個咧就係阿股神巴菲特，佢終於信我講。 哦，你琴日打個電話俾佢係咪啊？ 我打俾佢，我一早都叫你買噶啦。 你第一句會點樣講咧？如果同巴菲特講嘢 ，buy 買咯。嗱，而家咧就睇到咧，阿股神咧真係大執倉啊！佢煲重咗呢啲疫苗股，咁係咪真係又係一個指標俾我哋啲小股民睇一睇咧？ 包括換倉啦，點睇啊 ，Kenny？ 咁嗱，其實疫苗股你當可以當係嗰啲即係類似 biotech 嗰啲股份嘅情況差唔多啦。咁事實上香港都有啲即係 biotech 股份方面咧，都係做緊一啲同疫苗相關嘅嘢嘅。咁就係話個特性就咩咧？就係話可能你個前期嘅開發嘅成本方面咧係好高嘅，咁啊臨床嘅成本亦都係好高嘅。但如果你嗰隻藥係 OK 爆咗出嚟嘅話咧，咁就一鋪會彈翻曬翻嚟噶啦。咁但係當然個風險相對嚟講亦高，會高喎。點解咧？你擺好多錢落去研發或者做臨床，未必一定得噶嘛。你尤其是咧呢啲做臨床嘅話咧，臨床要三期，咁你去到臨床譬如第一期第 OK， 第二期得，但去到第三期脱腳嘅話咧，咁你就功虧一篑噶咯。 有付出流水啊！ 係啊，付出流水啊！咁所以變咗你。其實係你講得啱嘅，即係如果疫苗股係爆咗出嚟嗰隻藥係 OK 嘅話咧，就好 OK 嘅。但係咧，如果唔 OK 嘅話咧，就真係好慘嘅喎。咁所以呢啲都屬於算一個比較係即係高風險嘅。咁當然啊，股神就可能就一定係大包圍㗎啦。咁就變咗咧你是但一間有一隻疫苗彈到出嚟嘅話咧，咁就一定掂啊！即係你睇翻而家全世界都係等緊個疫苗啊嘛，所有各個政府方面咧都係等緊疫苗啊嘛。不過咧。就之前我都提過嘅，其實理論上係咁嘅，但係咧初期係咪真係即刻可以賺好多錢咧？呢、這個就有啲商榷，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翻好多主要第一批都係一啲政府嘅， 供俾政府啊，嗬。 係啦，咁如果同埋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咧，你謀取暴利嘅，我諗都講唔過去啊，係咪先？咁所以我相信第一批或者第二批嘅話咧。可能都未必話個利潤係好高嗰啲咁樣咯。 嗱，跟住你咁嗱，而家佢就話煲重疫苗啊，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就減持 Apple 同埋啲銀行股喎，係咪又係另一個指標呢？ 嗱，金融類股份咧，其實就真係嗰個經營環境係困難嘅。就算你話經濟復甦轉翻好啲嘅，其實銀行不嬲嗰個係回報率方面咧都越嚟越低啊，所以。你見到匯豐就知啦，即係雖然係彈翻啲，但彈來彈去都係30几蚊啫。咁相較之前80几蚊跌落嚟嘅話，就好大段距離咯。 唏噓啊！ 亦都有啲睇法，頭先講蘋果啦，都有啲睇法就係話，如果當經濟復甦，其實出年咧有好多人都睇好翻個市嘅，因為咧嗰、那個基數實在太低，同埋亦都係今年咧就做咗好多貨幣政策啊、財政政策，啲錢係多咗嘅。咁所以其實就算實體經濟唔係話復甦得好緊要咧，出年個資產市場都可能會好掂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嗰、那個政策復甦概念嘅情況之下咧。有啲人會睇翻啲傳統股多過科技股咯。 咁啊，喂 ，Kenny 講開傳統股咧，頭先都講匯控啦，咁啊講兩三句啦，因為即係好多晨光嘅聽眾都係長期持有匯控噶嘛。咁啊，琴日收報39.25啦，咁啊，即係接近40蚊水平，係咪？即係我會用逃生門去形容嘅，我唔知 Kenny 係咪都覺得，喂，如果40蚊挨邊41.2蚊可以？走走佢先啦，或者減減磅先啦，定還是喂唔係喎？反而下年可能又睇翻好啲，因為匯控嘅信眾就覺得下年匯控會派翻息噶嘛，佢哋覺得會咁都 笑， 我都希望真係會 嘅， 係啦，我都希望嗰兩隻獅子都會保佑住、保佑住匯控嘅，依家即係整翻出嚟噶，虎虎生威，唔係虎虎生威講錯咗， 獅子嚟 嘅，獅子嚟嘅，好威猛咁啦，係啊，好威猛咁樣啦，好啦，咁啊 ，Kenny 點睇啊？005， 喂，咁我都覺得，即係相信係咩嘅？如果你話我係炒上最壞時間啊，最衰啊，即係去到貼底而係轉翻好啲嘅，咁其實係有咩機會嘅？咁但係你要、那個股份方面咧，那個投資前景係咪悲放呢啲咧？咁我覺得就即係要諗下咯，因為始終嗱，新經濟類股份或者係啲科技股嘅，始終我都會睇好啲，就因為個經濟。個盈利周期方面咧係一個上升緊，同埋人哋嘅盈利增長真係勁啦，同埋利潤率方面係高嘅。咁呢啲即係傳統類股份方面咧，只不過係一個，就好似國泰呢排都升得好多㗎。但係咪反映到國泰嗰個經營嘅能力或者經營嘅利潤係大幅改善咧？唔係啊嘛，只不過反映咗大家憧憬佢最衰時間係過去啦，嚟緊會有一個即係轉翻好少少嘅情況喺度。咁股票市場係會咁嘅，即係或者呢一轉咧，這個概念咧可能炒得好勁都唔出奇喎。但係你要拿捏得準啦，把握得到就話其實去到咁上下啦，就見好就收啦。係代表千祈唔好自己因為個股價升而係俾佢催眠咗，就話原來間公司個盈利周期已經向上啦，個盈利能力好強啦，就唔係咁樣咯。 係。另外 ，Kenny 想問埋咧，就是、本地收租股，因為頭先講到咧，即係疫苗有新希望啦，咁大家可能咧都憧憬住呢個經濟會復甦啊。呢啲比較傳統嘅，譬如領展啊、九倉置業啊，有冇條件去追翻落後咧？ 領展都升緊上嚟㗎啦，其實領展我覺得就OK 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大升嗰啲，但係咧佢有防守性，同埋頭先咧提到就如果當嗰個係疫苗個儲缸越嚟越多嘅話咧。咁就開始慢慢就會係對於傳統或者譬如啲同收租有關嘅股份咧，係睇翻個估值係會睇翻高啲嘅。咁而領展有到好處啦，就佢本身既有防守性，亦都有依個咁嘅憧憬嘅希望喺度。所以如果俾我揀咧，我都會揀領展嘅。 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炒下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拜拜。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早晨，今日讲阿姐。阿姐搬晒啲名手袋出天台晒阳光。 你讲咩啊 ？Lisa 姐 ，Lisa 姐 ，Lisa 姐，汪阿姐。喂，原来咧，汪阿姐咧， 坐翻直啲先。 系啦，系因为即系尊敬系嘛，尊敬。咁阿姐咧，当然系喺好多后辈心目中系典范啦，或者即系都学到好多嘢。啊，今日有冇兴趣跟汪阿姐咧，汪明荃咧，去学一学点样保养啲名牌手袋咧？咁样 即系大胆啊！ 系啦， 我由细到大。见到佢真人，我都唔敢直呼其名。 哦，我要 即系我哋叫阿姐。 我跟翻报道咁样讲，我已经很好好噶啦，冇讲个年龄出嚟。 哦，报道写埋啊？ 咁通常都写噶，通常依家都写，唔知点解啊？咁啊，唔紧要。总之咧就系话，喂，阿姐咧，保养啊，自己有道啦，同埋保养手袋都有道。咁啊，早两日咧就攞咗70个名牌手袋咧，出去自己间屋嗰度咧晒太阳咁样。咁啊， 动机系乜嘢？ 个动机咧。就是保持咧 或者確保啲手袋咧冇蟲蛀。 哦， 係啦，咁 冇發毛，如果擺得埋耐咧，可能會噏住啊。 係啦， 即係遮住嗰一區潮濕啊。 係 啊，冇開抽濕機， 向海大屋嚟噶嘛， 冇開抽濕機， 係啊， 所以咧就有恐防會發毛啦。 係啦，咁啊阿姐都有喺報道嗰度講嘅，每年咧放暑假咁啊，舊時咧媽咪都會同自己啦，同埋家姐細佬咧，將屋企各人嘅冬天衫咧、棉胎呢啲搬上天台嗰度曬下太陽嘅， 係 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所以咧佢自己咧都有承傳呢個傳統咁啊。每逢就嚟過冬啊，即係夏天嘅尾巴，因為近排太陽都幾好嘅，但係又未至於咧三十幾四十度咧會曬爛啲皮噶嘛。 係 咁阿姐就話啊，呢、這個温度即係大概一陣中午嘅時間，可能27、28度咁樣啦，估算啦。咁啊曬下啲手袋咧，係對啲手袋嘅保養咧係好好嘅一件事嚟嘅咁樣。 咁我哋攞啲咩出去曬咧？ 命咯、 啊，成 個人咁樣翻嚟就曬啦。 命啊，幸福啊咁樣咯。咁啊，阿姐都好開心嘅，即係同埋當然媒體就即刻估算下阿姐啲手袋合共幾多錢。 佢話嘉欣哥話佢其實應該去買樓啊嘛，攞啲錢嚟啊嘛。 但本身已經有一層樓咯，咁點解再要買樓 咧？係啊，呢個就係、是你會當你有一啲叫做財富嘅時候，你會放喺邊度啊？嗱，有啲人咧就會我繼續去揾錢啦。好啦，咁你譬如擺喺樓度又好，或者你買一啲投資上邊，你繼續都係幫你揾錢啦。咁你再揾錢之後，咁又點咧？ 係 跟住賺到多啲錢，咪再揾錢咯。 都要用㗎， 就係啦。咁就用喺邊度？咁有人譬如女性中意買包包，咪買包包咯；買衫咪買衫咯。有啲人中意食嘢，咪食嘢咯。咁但係不能夠啦，永遠都係增長財富，但係唔用啊嘛。 係啦，同埋用咧要用得其所，同埋識得保養啊嘛。你見到今日鐘哥講汪阿姐咧？一向正面嘅，冇。如果嗰個係崔健雄攞曬啲包包上自己天台攞曬，哇！你咁樣關曬啲嘢，被鞭打咁樣。咁啊，阿姐真係有好多我哋學習嘅地方嚟，同埋阿姐啲手袋又唔係全部都係歐洲名牌嚟嘅。媒體話阿姐都好識品嗱。品味嘅有日本嘢，佢都幾中意嘅。 少少時間，我真係想問一問，特別係問阿崔傑彤，點解女士咁中意買包包咧？ 咁你係問錯人啦！你見我日日都係攞住呢個，我都唔係特別好嘅。 我唔知道你係咪屋企收埋一紮噶嘛？ 我冇啊冇啊，真係好少咯。可能真係有一兩個叫做可以孭得出去，譬如去一啲隆重啲場合啊，或者做嘢係莊重啲嘅，咁會有咯。但係真係唔係好多，因為。我覺得真係好貴嘅，以前咧都會覺得儲夠咗錢，即係間唔時買啲嘢獎勵一下自己啊。但係真係又係嗰句，搬咗出嚟住之後咧，你發現哇，可以俾到一個月租啊，可以交到幾個月停車場錢啊。算啦，咁我都係實際啲啦， 知慳識儉一啲。嗱，鐘哥，我覺得咧可以開個新環節俾你嘅，即係計你頭先話 為何買包包， 唔係打咗俾巴菲特之後咧，你可以每一日有梁榮忠 hotline 計 TDC hotline 之後，係你頭先打俾巴菲特啊。你而家梗系打俾阿姐问下佢啊，晒完啲包包系咪又白又亮丽咁样咧？同埋保养系咪得意咧？ 阿姐，俾个包包我咁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香港贸发局咧现正举行秋季采购会网上展，展期咧去到11月27日啊。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同大家介绍一下嘅。咁啊 ，Baron 之前咧就介绍过呢个网上展咧就有电子啦、灯饰啦、户外照明嘅产品噶。咁不如今日再同我哋介绍埋其他嘅产品啊，好嘛？ 好啊，咁之前有提过咧。我哋大会今次咧系新增咗一个咧系 3D 虚拟展览摊位嘅，咁啊等啲展商咧可以透过一啲更独特嘅形式咧，就同买家推广佢哋嘅品牌同埋产品嘅。咁今次咧就我哋有一间咧嘅玩具嘅展商咧，就以一个虚拟嘅主题乐园啊，咁咪展示佢哋旗下唔同嘅产品系列嘅，咁啊突出呢个品牌形象啦。咁而眼鏡同埋嬰兒用品呢，亦都有啲展商呢係會設計一啲呢別出心裁嘅 3D 嘅虛擬展覽攤位嘅。咁大家呢 可以唔好錯過啦，上去睇一睇。仲有咧有一間不得不提咧，一間香港嘅禮品同埋贈品嘅展商咧，佢哋今次係會帶嚟一個可重複使用嘅一個棉布口罩啊。咁呢個口罩咧係舒適貼面同埋高度透氣嘅，咁經過呢個抗菌同埋拒水技術處理啦。咁係能夠阻隔飛沫嘅，咁好適合日常使用，咁同埋可以清洗同埋重複使用30次嘅。咁另外啦，就嬰兒用品嗰度又點呢？咁我哋有一個呢，就係、新參展嘅歐洲展商呢，就會帶嚟一個嘅最新嘅嬰兒手推車啦，同埋座椅啦。咁其實大家都感覺到啦，其實秋季採購會網上展呢，係展示好多個行業嘅唔同嘅最新產品嘅。咁除咗頭先介紹嘅禮品啊、玩具同埋嬰兒用品等等呢，咁仲有電子啊、燈飾、戶外照明、環保、鐘錶、眼鏡、文具同埋家庭用品等等嘅。咁所以好多嘢可以睇，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 咁我亦都記得呢，Baron之前介紹過啦，一個網上展呢舉行期間是設有這個研討在線 Intelligence Hub 的，邀請行內的專家去分享市場和產品潮流樣啦。都想問一下巴人，其實呢還有沒有其他的精彩節目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呢？ 好啊，咁之前我讲过环保同埋智能科技啦，咁今次呢我就想讲一讲呢另外嘅主题啦，咁就係嚟緊会举行两场嘅生活时尚系列嘅研讨会啦。咁包括呢就係今日上昼呢11点将会举行嘅呢，就係呢个香港国际钟表论坛嘅。咁呢个论坛呢就係由呢个钟表业内嘅专家啦，係共同探讨下呢个钟表行业里面一啲最新嘅贸易表现啦，同埋全球嘅制錶業咧喺新常態底下咧，佢哋嘅前景啊，同埋預測咁樣嘅。咁而今日下晝咧兩點半咧就會舉行呢個香港玩具業會議嘅，咁就以呢個玩出未來為主題，即係玩出未來啊。與會嘅講者咧係將會分享咧就係呢個玩具業嘅最新趨勢啦。亦都有呢個綠色玩具即係環保嘅玩具啦，以及咧係大中華區嘅消費者分析同埋營銷策略等等嘅。 嗱，我知道咧呢一個嘅系列咧，仲有另外三場嘅研討會咧，會喺下個星期嗰度舉行嘅噃。咁啊 ，Baron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再介紹一下添咧？ 哦，好啊，係啊，真係有都好多場嘅研討會啊。咁下個星期四啦，咁去到11月26日咧，都仲有研討會嘅。咁喺26日上晝咧，我哋就有呢、這個家品潮流解碼嘅研討會嘅，咁將會請嚟專家咧，係介紹2021秋冬嘅家庭用品趨勢嘅，咁亦都咧係會協助大家更好咁樣把握電子商貿所帶嚟嘅機遇嘅。咁而同日啦嘅下晝咧，我哋就會有呢個以全渠道策略釋放商業潛力呢一個研討會，咁講者咧係會探討下咧點樣用呢個全渠道銷售啦、網紅嘅營銷啦，呢、這個就而家非常之熱門嘅話題啦，同埋以及咧就係大數據分析等等嘅營銷嘅秘訣嘅，咁等而家嘅企業咧可以即係創造一個更加有效嘅數碼營銷策略嘅。咁而另外啦，就下星期三呢，其實11月25日呢上晝呢，我哋都會有呢個第18屆香港國際視光學會議嘅一個錄影重溫嘅。咁今年嘅視光學會議呢，就係、以呢個跨越2020環球防盲前瞻與發展呢係做主題嘅。咁由專家呢係介紹呢、這個視力篩查及預防致盲，運用光學設計呢係為長者進行視覺復康同埋咧全新弱視治療方法等等嘅議題嘅，咁大家有興趣咧，想睇翻呢個會議嘅錄影重温咧，就可以都係上去網嗰度咧，就係登記參加就得噶啦。 秋季採購會網上展咧，而家舉行咧就直至到11月27日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登入網站嗰度登記啦。網址咧就係 asw.hktdc.com。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唔該曬。 登記相對易帳户，除咗可以参与会议之外，仲可以同目标参展商预约视像会议同埋实时聊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珍惜下有一个咁样嘅舞台，一个平台可以俾我去表演啦。咁亦都想踏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去做啲平时自己做唔到嘅嘢。咁所以就考虑咗一晚之后就去。 我考虑咗一晚咋，其实有好多顾虑噶，即系譬如自己有冇嗰啲偶像包袱啦，跟住仲要其实唔系人人都好中意去比赛噶嘛，即使你可能好想即系趁住呢段时间去 upgrade 下自己，或者睇下会唔会可以学到更加多嘢啦，但系始终佢系一个节目同埋一个比赛嘅形式咧，即系唔多唔少你都肯定预咗会有人批评， 预咗 系啦，咁其实嗰个嘅心理压力都好大噶嘛， 系啊，是唯独是我身边那个最担心我。我身边那个最担心的就是他怕我承受不到这些压力，怕我会崩 溃。 但是我又觉得我现在试我几时试呢， 我一定会后悔如果我不做这件事。 从观众的角度问完了，我们继续在电视机上面留意你的表现。 真的看啊，好看的。 好了，从朋友的角度关心一下了，参加这个比赛是不是很累呢？ 很累的。 其实是怎样攰法？我知道譬如你录影一定就肯定好长时间啦，尤其是一开头嘅时候要喺度筛走一啲参赛者，咁不停落不停录啦。咁好啦，筛走咗一堆嘅时候，再晋身嘅时候，系其他时间都喺度不停系上紧堂啊、练习啊，定系点样？即系嗰个时间系点分配咧？你哋 系我而家可以讲五十强啦，因为而家开始播紧啦。搭住五十强嘅时候，其实入咗去之后，我哋就要拍一个 MV 噶啦。嗰、那个 MV 咧好辛苦。 点解咧？你自己都拍过 MV 噶？ 唔识跳舞啊！ 但你个样子其实系似系识跳舞， 我真系唔知点解啲人对我嘅误解就系觉得我识跳舞咯。 系啊，连导师都系咁谂。 跟住我系平时有 post 过一啲 story 嘅嘢出嚟嘅，就但系得几廿秒，十几秒嘅啫嘛。但系真系成三分几钟嘅一首歌，我要跳晒，咁系对我嚟讲系好相当难嘅一件事。 喂，但系其实咁你已经着数啦，你唔识跳舞，但系你个样好似识跳舞咁样，已经呃到人少少啦， 系咪啊？但系对话你好大， 喂，咁我谂你就算话所谓嘅唔识跳舞，即系唔系好精，好似 我真系唔识跳舞， 系咪噶？ 你信我啦，跳到呕啊！真系。 咦，之前系咪有首歌你都有跳舞噶 ？M V 得系咪啊？ 有分别嘅 嗰个， 水母间啊， 系啊系啊， 水母间嗰个跳舞系度身订做嘅，嗰阵时阿成咧真系有好多 step 其实删减咗，做唔到嗰啲就，不如唔好做呢个啦。咁佢就会喺我隔篱做多好多 movement 噶嘛，咁 佢跳当你跳咗咁样， 我喐下噶啫嘛。咁所以呢啲系 tailor made 咯。但系当嚟到呢个节目嘅时候，佢哋嘅 MV 我就唔可以咁样做啦，真系要乖乖地，佢哋教嗰啲 moves 就一定要学晒咯。咁我又覺得自己好犀利㗎喎，要賺緊 唔係你應該嘅，俾信心自己。 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真係由唔識跳到起碼跟到啦。咁所以都要俾返少少掌聲我自己。 好，我都俾啲掌聲你。 我估唔到自己做到囉。 係。 但原來當人哋逼到你去悬崖边嘅时候，人会发挥佢自己嘅潜能， 个小宇宙就爆啦， 就爆咗出嚟。原来系做到嘅咁 样。咁咪好咯。咁至少喺呢个比赛，即系唔知道结果系点样，或者喺中间，你其实原来都帮你发掘到自己嘅一啲潜能。你以为唔得嘅，即系譬如可能当你以前 MV 跳舞都系借下位啊，你帮我跳少少啊，咁样喐下，影到出嚟得就得啦。但系当真系要实战嘅时候，原来都可以令到一个人是再去进步啲嘅，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公司太锡我啦，好多嘢要避咗啊。但系而家当我放低晒所有嘅包袱嘅时候，去参加呢个比赛，就知道唔得啦，冇人再可以保护到我噶啦，我就要同其他嘅参赛者一齐去做成呢件事咯。 哇！但系听话我自己都觉得好热血啊，即系好叶巧林2.0出咗嚟啦，而家 后生咗啊个人， 系咯，加油啊！我哋会继续在电视机旁边支持你， 系 啦，睇到你更加多的可能性。咁但系你参加呢个比赛，有冇令得你其他的工作真的要行埋一边先？因为我见你都继续有派歌噶、哦， 终于派歌啦， 系咯。 其实我上一首歌派的已经是一年前啦。咁今次其实 是上年已经开始写的一首歌，咁我又揾埋揾翻之前嘅斯德哥尔摩嘅班底遥距离咁样去写歌啦。 嗯， 咁因为就系遥距离，再加埋疫情，再加埋天灾人祸好多嘅嘢啦嘅因素，搞到系今年嘅四月先至真系有首歌成型咗出嚟。 嗯， 我又觉得个 timing 都 OK 啊。咁而家大家都知道我参加比赛，咁又有歌可以听， 系系、哦哦， 又可以 即同步有同步嘅口系咪？ 又可以追翻我呢首新歌二人份嘅前面嗰啲劇情， 系 有啲人就已经唔记得咗，系呢首歌好似系讲紧嗰个劇嚟噶， 系即水无间之后攞剧啊嘛， 系啊，水质女生恋爱连续劇， 系 啦，有水无间一对一嚟到呢度二人份， 好啊，咁啊，我哋喺度预祝阿 Misha 继续即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希望喺总决赛度见到你啊， 希望啦， 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听下你首新歌《二人份》先 ，Thank you。 窗外白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宁向有你，却在等，从头着点贴近。餐半挂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解释真满他，有些走神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若有爱太轻易。 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Kitty 小白，正所谓一年无事又年宵啦，咁、 哦、 样讲紧就系呢个2021年嘅年宵啊，农历年宵市场嘅摊位竞投，咁啊，琴日就发生咗啦，咁啊，明年二月就会举行咧年宵啦，咁啊，今年嘅宵情咧系非常冷淡嘅， 系啊， 系啦，咁啊， 好多未知嘅因素，即系唔好净系话年宵近啲嘅，例如书展咁样啦，十二月啦，动漫展一月嗰啲， 仲有书展咩？冇人通知我嘅， 有， 未决定。 定啊，係嘛？ 唔係佢決定咗個日期㗎啦，日期已經決定咗㗎啦。咁但係咧， 點做法咧？ 仲會喺譬如尋日審視過啦，同埋喺開之前兩個星期、一個星期咧，都會再睇下到期時嗰個情況係點樣、再有一個最後嘅決定嘅。 啊，你仲清楚過我。唉，我都真系唔知道，不过当冇噶啦。今年书展，我都谂紧下年本书写咩。Anyway， 唔紧要，咁啊讲下 就写翻今年你嘅心情， 系咯，转套路咯，散文集 系啦，变咗阿 才子散文集。 好啦好啦，唔好讲我嗰啲啊，讲 翻年宵先， 又俾人讲啦。咁啊，好啦，讲下呢、這个叫做年宵先。喂，琴日咧就出咗底价咧5440元咧就成交咗好多个铺位，咁啊5440元系乜嘢嘅概念咧？因为咧下年嘅年宵如果真系可以举行到啊，2月6日至2月12日连续7日咁样举行，喂，其实个当租咧都几平下 喎。你5000多元系咁多日啊？ 系啊，除七咯， 唔同晒啊嘛，因为佢今年冇晒湿货， 系啊， 冇晒湿货，冇晒 佢冇晒食嘢啊嘛，即系想入去即系食下鱼蛋冇噶啦，烧卖都冇啊。 湿货有嘅系嘛，即系花嗰啲有噶嘛？ 花有嘅，花有嘅， 系咯，嗰啲都叫湿货噶嘛。 700多元一日咧，其实都几好，几抵玩，即系租嚟玩下，即系或者旧时我哋譬如读书年代啦，我唔知两位有冇读过啲商科咁样。即系有啲譬如读 econ 咧，好中意教你，即系张博士点样卖吉者言啊，咁样，佢就会同你讲啊，年宵咧其实系点样做嘅，咁所以咧好多教 econ 嘅老师咧都会喺我哋嗰个年代预科啦，中六七咧就会叫啲同学仔，喂，你哋一齐投一档啦，咁样，咁有啲老师好啲嘅。好啲嗰啲老師咧就會佢自己俾錢做個本，即係因為頭一檔都5000多元啫嘛，跟住你啲學生咪賺蝕就你哋自己嘅事啦，咁樣個鋪租就佢包底咁樣。咁我記得當年都有賣嘢嘅。 你哋賣咩啊？ 冇啊！ 咩年啊？記唔記得？ 出氣公仔啊！ 我記得啊，我記得係龍年啊。 咁因為多數咧，即係咩年咧？咁你食翻嗰個意頭嘢。 有啊，賣嗰啲膠嘅雙節棍咯。 关龙年咩？ 双节棍系龙啊嘛。 哦， 系咪好有创意咧？ 系啊， 但系咧创意系搵唔到钱嘅。 最后赚定钱？ 消情淡薄啦，当然系。 哎呀， 消情淡薄啦。我哋以为受欢迎，点不知计错数啦咁样。唔系咁咧，同埋呢个都系。一個少少創業嘅測試嚟嘅啫，都幾有趣。 學下點樣入貨啊？咩廣州一德路嗰啲 friend 啦，都係。 係啦，可能翻去大陸入貨啊，或者即係依家有淘乜淘物啊，咁可能即係依家又會方便啲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又係咧，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幾好嘅實驗嚟嘅。咁啊，唔係好貴，可能大家一啲創業者可以試下諗下啦。不過琴日咧都有啲高價成交嘅攤檔嘅。咁啊，就算你話喂最高。嘅一個成交就係大概10000元啦，有桃花大王之稱嘅劉先生咧就派代表投得咁樣啦，咁啊即係唔知道大家仲有冇雅興，即係叫做買下花啦喺年宵嘅時候。 如果係行年宵咧，其實大家一定係想行噶啦，因為香港人成日都係。無論任何媒體訪問香港市民，大家都係講住一句就喺屋企即係發毛啊！ 係啊， 一定要揾啲位去行下，去到消費下，去玩下，想開心下。不過今年咧，其中一個問題就我發覺都有幾兩極嘅，一啲咧就話啊好啦，因為冇咗食物嘅攤檔啦，我可以專心啲去到行花市，係啦，咁啊真係可以。行下咁啊，又唔需要即係地方又企理啲啦。有一啲咧就話到啦，哎冇咗食呢一個環節咧，就覺得大打折扣。所以而家咧都幾兩極嘅講法啊。 係咁啊，但係都要睇下疫情嚴唔嚴重啦。如果有限聚令嘅話，都唔知係咪搞得成定搞唔成咧？有冇會有啲人流嘅管制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不過我自己覺得咧，買花方面咧就一定銷情係暢旺嘅。有冇發現咧？今年咧疫情咧發生咗啦，即係年頭嘅時候咧，多咗好多人咧喺花墟嗰度留念咯。即係我自己咧每次翻親屋企咧都會經過，都要經過花墟先翻到屋企嘅。哇！真係禮拜六日咧， 好 晏晝時間咧，你根本成個好似係太子道西，我冇記錯嗰條路係完全喺嗰個油站嗰啲位咧，哇！ 五晚綠燈啊，都過唔到三四架車，好誇張。咁、估計大家就泊曬啲車喺嗰度花墟去買花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花嘅銷情咧一定係比較好啲。身邊都多咗人種植物啦，唔、知你哋係咪啊？ 屋企都有添置多咗咯。咁我不嬲屋企都有插花嘅，咁、我都會即係去花墟嗰度行下買下嘢啦。咁真係，我覺得疫情之後咧，可能大家嘅時間多咗留喺屋企啊，咁你就會即係粉飾下屋企啊，即係譬如你話其實唔止花。花啦、廚具啊等等嗰啲，或者家品鋪可能都會即係多咗人去逛下，即係多咗時間喺屋企，你會諗下點樣整啊嘛。咁啊，種花都係嘅，譬如你少咗出去行街啊，或者少咗出去周圍逛啊，咁你咪喺屋企 插下花啊，插下花陶冶性情啊，種下盆栽。雖然我有啲朋友就植物殺手嚟嘅，買完翻去咧兩個月就會瓜咗啦，瓜咗再買，買完再瓜，瓜完再 唔係咁，可能有啲植物本身個壽命又唔長，俾你玩一次嘅啫，係咪先？ 我咧覺得我喺花墟買得嗰啲盆栽植物咧、我真係覺得可以種一世啊！ 因為佢咧， 我係咪太天真？ 唔係，因為彷彿佢喺鋪頭嗰度。 人掌啊嘛， 我都係買嗰啲肉類植物㗎， 好難種㗎。 肉植物啊，嗰啲叫 肉 植物， 好難種㗎。 點解 真係㗎，因為我之前咧去訪問一個就做菠蘿開菠蘿園嘅園主啦。咁佢話點解佢會種菠蘿咧？佢話本身咧佢。有嗰笪地咧，佢係想做即係、種呢啲肉肉植物、多肉植物啊嘛。佢話佢個朋友就叫佢唔好，因為其實係好難種。你睇佢樣子好似好堅韌咁樣喎。咁我自己都有試過買翻嚟嘅，我自己都覺得係難種嘅，係啦。咁我唔知道係咪我哋唔識啦，但係如果你真係普通好多人，好似我哋咁樣新手咧，都唔容易上手。 曬太陽又未必可以曬得太多，有陣時啲水咧淋嘅時候又唔可以， 又唔可以太多，又唔可以積住， 係啊。 有一個説法，我都曾經做過植物殺手嘅，所以我依家都唔買啦，因為咧有每同一棵盆栽， 係 你喺兩檔嗰度買咧有唔同嘅講法嘅。我曾經買。嗰一棵咧叫地球芒，總之係成個綠色波波咁樣，好得意咁樣買翻去啦。有一個店主咧就話咧，你噴水就得噶啦，咁啊噴水唔得啦，枯萎咗、乾咗啦。跟住好啦，我唔得，我一定要種多一次，因為我覺得太得意啦。咁我再買翻去屋企再種啦。跟住嗰個店主就話：啊，你成個波浸落水嗰度啦。 我都有聽過，即係嗰啲空氣草咁樣嘅嘢嘛。 跟住咧，我又跟住嗰個店主咁樣成個波咁樣浸落去啦。 係 啊，一日 OK， 兩日 OK 啦。跟住到佢話兩個禮拜浸一次啊嘛。咁我第二個禮拜先浸啦，浸完落去咧，第二個禮拜佢就。瓜咗啦，跟住我就瓜瓜地啦，咁我就问店主，我特登揸车出嚟话，喂，你上次唔系咁讲，我点解会瓜瓜地？我 找人晦气， 你落啲营养液啦，咁样， 系， 跟住我又买一支营养液，再落埋营养液，咁最后都瓜，唔系我咪找佢晦气，因为咧我始终觉得咧 求真啊， 唔系我觉得植物系生命啊，即系我买咗翻去，我梗系想佢好噶啦，咁我都真系全心全意对待佢好， 系。 但佢唔好啊！ 佢唔领情， 咁究竟发生咩事咧？ 生得唔好， 系我间屋风水唔好啊？ 定佢已经帮你挡煞咧？你知唔知？ 其实咧，我自己养唔到咧，我都会谂系咪关屋企事，即系譬如通唔通风啊？嗰个位有时咧，你一盆植物可能摆喺窗口个位，同摆喺你厨房窗口个位咧，已经系两件事嚟。 系嘛？ 系啊，所以真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嚟。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买植物之前咧，好似阿 O 咁样，如果你系植物杀手咧，你都三思而后行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一月十八日是一年的第32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43日。1928年十一月十八号，在美国纽约79街殖民大戏院上映了和鲁迪士尼全球第一套有声动画片，片长只有7分46秒的《汽船威里号》。主角米奇老鼠完全没有台词，只是随着音乐吹口哨。虽然剧情简单，但是调皮的形象令到当时的观众深深着迷。由于反应热烈，这日亦定为这只卡通公仔的生日。1978年11月18号正值卡通人物50周年诞辰，成为第一个在荷里活星光大道拥有一个位置的卡通人物。11月18号出生的朋友，精力充沛，相当活跃，意志高昂，善于交际，喜欢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会为工作作出长时间准备。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在真实世界展示出有如动画人物一样的热血和无穷无尽的精力呢？今日回望当年事， 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梦幻般充满喜乐嘅世界令人着迷，系因为我哋喜欢追求快乐，还是我哋喺现实世界冇办法拥有呢？ 佢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正常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喺龙蟠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下村。喺新界，沙田嘅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角街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河畔花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排到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繁忙，龙尾就喺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9:07啊，投资 O to O， 阿奥先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虽然咧疫苗传嚟好消息啊，但系美国嘅疫情咧形势咧继续恶化，多个州份咧再度封锁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星期二啊下跌啊，道指同埋标指咧系纪录嘅高位咧稍为回落啊，咁啊道指要跌啦，跌167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24点啦。反观香港呢一边咧，琴日港股啊几好啊，咁啊最后咧都弹升收市啊。新冠疫苗咧测试再有好消息，市场咧憧憬咧疫后复苏在望啊。其中咧航空股集体起飞啊，国航、南航啊、东航全部咧都升啊。航空股啊被炒高，不过阿欧就觉得啊，究竟啊几时有得飞，好似重要啲。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个礼拜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你好，大家好。 嗱，呢两个星期咧 ，Clara 你真系见到我个样咧，特别憔悴啦。 系咪因为停课咧？ 当然啦，即系做父母嘅咧都要忧心啊！到底呢两个星期咧，点样帮小朋友适应咧？同埋有啲乜嘢令到佢唔好懒咗啊？ 咁今日咧，不如我就打一个叫时间表俾大家啦。 好啊。 因为其实咧，我哋讲紧系停课停学呢样嘢啦，即系其实都唔系嘅，学校都有啲 Zoom 嘅课程嘅。咁、但系问题咧，个细路仔突然间全日喺屋企，咁家长可能唔系全日啦嘛，即系而家今次咧同之前嘅疫情有啲唔同。之前可能家长都停埋嘅，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时啲家长都要翻工噶啦。 嗱、啊，好似我咁就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系家长要翻工嘅话咧，咁即系其实个细路仔咧又好似突然间又好似有啲转变啊，又是幼稚园啊、幼稚园真系其实都几大嘅影响噶。 所以咧，其实今日咧特登就请阿方家慧上嚟咧，都教好我哋啲在职父母啦，用一个咩嘅方法度过呢两个星期咧？ 系啊，咁你会唔会咧同你个女咧，其实真系会整翻一个嘅日程表咁样噶？ 嗱，其实我暂时真系仲未去到整日程表嘅、但系我咧就有每一日咧，我当正自己老师咁啊，划定晒啲功课啦，或者系书籍咧，就请我屋企嘅长老，即系我妈咪咧，要负责照顾佢嘛。咁就定时，譬如话留低咗几本书俾佢自己睇嘅，留低咗一啲游戏俾佢自己玩嘅。咁其他嘅时间咧，你就可以自由活动，轻轻松松啦。咁就确保佢喺一日里边咧，唔会话完全都冇一啲学习嘅元素摆落去咯， 同埋亦都有休息嘅元素咯。 系 咁，如果喺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咧，就更加要注意呢一样嘢，即系唔好话太过freestyle 啊咁样啊，做完呢样先啦。又或者啊，你好想佢做完一样先至再去下一样嘅话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好事嚟嘅。尤其是自闭症谱系嘅小朋友咧，咁可能咧你同佢真系定实啲嘅时间啦，咁令到佢知道系一步一步一步咁样行咧，咁就会好好多。如果唔系咧，就会有情绪问题啦。咁、可能我哋自闭症小朋友啦，或者系啲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就会大叫啦、大嗌啦，因为佢会处理唔到啊。吓，点解又要翻学又唔翻学啊？喺屋企又唔知做啲乜啊？咁系啦，咁所以咧，佢有一个咧叫做作息时间表噶。咁佢咧就系好有系统嘅，即系大家停课啦。以我所知咧，特殊学校咧，佢哋未必系好似平时小学、中学咁样，就系话定时去上翻堂嘅。咁、可能咧，佢哋可能会系个别堂啊，又或者系有啲嘅特别嘅安排嘅。咁、所以我谂咧，作为家长们咧，即系点都好啦，即系用翻一个半日嘅时间咧，是一个有系统啲嘅。咁、令到个小朋友咧又会系定啲噶。咁例如可能话九点钟咁就真系要起身噶啦。咁定立个时间有几长几短咧？咁家长其实最了解小朋友噶嘛。咁、但系亦都头先讲嗰样咯，就千祈唔好话我未做完呢样，继续做埋先啦，先再做下一样，其实唔好嘅。跟住啲时间又乱晒。梳洗完之后我哋有咩做啊？ 食嘢 系啦，咁啊食早餐啦。咁可能食早餐咧，可能佢哋嗰个吞咽啊，或者系一啲嘅感官啊、感统嘅问题咧，可能要食耐少少嘅话咧，咁可能你俾多少少时间啦，就唔系好似我哋平时翻工咁样拎住个包、拎住个奶茶 一路食住一路做啊。 系啦，对我哋 SEN 小朋友咧，未必系好事嚟噶。 系 吓，咁跟住咧食完早餐咧，咁原来洗手咧一个好简单嘅程序咧，其实我哋都系要画埋喺个时间表度咧，系会好啲嘅。如果唔系咧，个小朋友咧又系可能喺度玩水玩好耐啦，又或者喺度扭紧计唔去洗手啦，都会有噶。咁可能话洗手，咁可能9:09至到9:46咁样。嗱，虽然一分钟嘅啫，咁、但系当你写埋嘅话咧，对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就会更加行得畅顺啦。 但我听到咁耐咧，其实我都想问下 Clara 啦，譬如而家讲紧系幼稚园年纪嘅学生啦、其实佢哋最多都系5-6岁嘅啫，系咪真系可以跟得咁准确？即系一分钟少一分钟多一分钟就诶唔得啦，我要即刻停啦，去做第二样嘢咧。 咁我哋系有人会照顾佢噶嘛？即系其实我哋嘅小朋友唔系讲系5-6岁，基本上系你由即系好细细个咧就已经系开始系要训练噶啦。 系 吓，咁可能你即系1岁啊2岁啊，其实都有呢啲嘅作息时间咧，都要俾佢习惯 嘅。不过执行嘅就系可能系父母或者大人。 当然啦，就唔系小朋友执行嘅吓。咁同埋咧，可能佢哋都未必系知道嗰个正确嘅时间系几多嘅。 讲话如果咁准确、咁仔细，可能就算你话特殊学习小朋友啦，就算你话好精英啊、睇钟好叻嘅，都未必会可以咁专注去睇住个钟，而唔系挂住做手头上嗰样嘢噶嘛。 系啊，所以咧，其实好多时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咁佢哋咧系会对数字敏感嘅， 系， 所以有阵时好笑佢哋嚟上堂嗰阵时咧就话。是咪够钟啊？啊，仲有十五分钟啊，仲有廿五分钟。 记住啊！ 所以咧，嗱，头先讲话，可能一个正常小朋友，可能对嗰个嘅时间未必系即系咁掌握得到，但系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哋系会将佢摆咗落数字度咧，咁佢哋就会更加知道啊，呢、這个咩叫一分钟、十分钟啦。 系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家长咧，亦都要提佢咯，如果唔系就会好多争拗，即系可能就话俾佢听，嗱、我哋仲有五分钟，仲有四分钟，咁其实对佢哋帮助好大噶。 嗯、不过我觉得讲到这里其实 Clara 刚才讲的这个时间表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经常都听很多专家都说停课期间呢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教小朋友都要有一个有规律的作息和他的日程表。但是很多小朋友定个时间表全部都是密麻麻的文字如果现在讲的即是没得翻学的幼稚园生可能识的字都很有限的。但是呢 Clara 刚才给我看过一个他是以图像为主喎，即系譬如瞓觉起身系一个公仔去表达啦，食嘢又系一个公仔去表达啦，换衫又一个公仔去表达。面上咧呢一个，我觉得系容易咗令到佢哋记得，即系望翻个表嘅时候，起码我见到呢几个公仔咧，我就知道跟住落嚟要做啲乜嘢咯。 其实我会鼓励家长咧，要用翻小朋友嘅相，咁、就会更加好嘅。 即系知系你做啊， 系啦， 个公仔 嚟嘅，系啦，唔系呢个老人家同学夹嚟嘅。当你订立嗰阵时都系咯，系一齐订立噶，即系千祈唔好咧就话嗱呢个你嘅时间。表啦， 呢、這个好惨，好似军训咁。我要你做乜嘢，咁就冇咯。 系啦，即系跟翻个小朋友个能力咯。 系，好啦，今朝早同阿 Clara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方家慧。 前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冻。想穿过幽谷去上万尺，巨人吓惊了吗？只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吧，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心处的 7分，听过有陈奕迅嘅《致明日的舞》，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7%。想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咧，细个咧，我估而家你哋未必有，有冇去公共图书馆度借书咧？ 有， 你又知道我而家冇？ 唔系我估啫，可以估错噶嘛？咁你有冇啊？ 我就冇啊， 系啊，估啱咗啦，咁啊？ 点解咧？唔系唔睇书， 系 因为我如果我中意嗰本书咧，我习惯买咗佢，所以我会去买书就唔会去借书咯。 系， 我会噶，借 pass paper 嘛。 啊，系喎系喎， 我系当年会考， 细个好重要， 你买唔到咁多嘅，同埋 pass paper 有啲人咧 好衰嘅，寫啲碌屎寫答案嘅。咁但係有啲好精辟嘅見解，我喺嗰度認識得翻嚟喎。咁我覺得幾有趣啦。同埋如果懷舊啲啦，舊時咧有分兩張卡嘅，一張咧就綠色嘅借書卡，一張係紅色嘅。紅色就俾你喺市區借書嘅，綠色嗰張就好似喺新界區借書。因為嗰陣時有分新界區嘅 個標誌啊嘛， 係啦係啦。咁總之我唔記得叫市政局定點樣㗎啦，即係有新界區同埋本港香港九龍區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回憶嚟嘅。 同埋點解我唔就中意買書好少借書咧？我自己睇書有個習慣，我中意畫嘅。 哦， 即係我會用啲嗰啲熒光筆咧 highlight 咗，譬如我有一句説話我中意，或者一段我就畫 highlight 咗佢。咁我冇理由畫人哋本書噶嘛，即係公共嘅書噶嘛。 雖然我都有見過有啲叫魏康先生嘅書都俾人 highlight 咗， 所以咪唔係幾好咯。 魏斯理都 highlight， 佢哋要 highlight 俾你睇魏斯理咯。 我記得自己睇過一本《藍血人》，我記得魏斯理嘅《藍血人》，佢睇有兩條 highlight 咗， 佢驚你唔知道嗰度係重點啊！ 情節啊，即係驚你 miss 咗。有啲人睇書咧跳咗嚟睇啊！ 搞笑搞笑，呢個都幾有趣。 我之前咧其實都唔係好耐，即係唔係隔咗好耐借書，我都有試過用身份證借，即係而家唔需要好似細個咁樣有啲圖書卡噶嘛，係啦，咁啊自己都即係用身份證借過啦。但係好多時候咧就會遲還書，好衰嘅，即係冇記性。當然啦，其實你而家網上續借好方便啫嘛，即係喺你嗰個還書日期之前，你上網按到个掣，做到个手续，其实你可以即系续借几次噶嘛。即系如果你真系未睇晒本书嘅时候，咁但系始终咧，有啲人咧系会冇记性嘅。 我试过啊， 系 罚钱啊， 罚几多钱啦？多唔多？ 喂，我嗰个年代罚几蚊都算系多， 都算系多， 或者可以罚足成本书噶嘛。 系啊， 即系你真系会唔见咗嘅，同埋 即系如果你总之你个罚款过咗嗰本书嘅定价。咁佢就係、是、不如你買咗本書啦， 幾均真嘅，我覺得呢、這個嗱，今時今日係咪咁我就唔知啦。我自己咧，舊時細個就成日喺圖書館嗰度活躍嘅咁樣，咁啊，但係依家即係近呢十年就真係冇啦。 因為我記得我還書嘅時候嗰條隊咧，見到其實十個裡面咧有七八個人咧都攞張八達通埋去嘟嗰啲罰款啊，咁係啊，又或者入錢啊， 即係政府賺好多錢，你想講公布咗個數據出嚟， 應該 唔會啊，唔係。就是话咧，其实有时候因为呢啲罚款咧，令到我哋冇咗一个借书嘅意欲啊！你会觉得，哎死啦！我成日都惊住唔记得还，不如算啦，唔好借啦，或者即系自己买啦咁样啦。咁原来喺芝加哥嘅公共图书馆咧，喺2019年嘅10月1日起咧，佢就取消咗呢个迟还书嘅费用罚款，所有积欠嘅罚款咧一笔勾销，豪俾你啦，唔使还啦咁样。咁其实点解佢要咁做咧？ 咁样如果唔系啲人咪攞咗啲公共嘅图书据为己有都得咯， 系咯，无限续借， 系啊系 啦。所以呢个就系信任嘅问题，到底系要罚佢啊，定系你觉得俾自由佢咧？佢就希望可以取消咗呢个迟交罚款之后咧，鼓励到更加多人去到还书同埋借书。有啲人好鬼衰噶嘛。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都有这些情况，你没有还到本书，跟着你发现咦有一天在个笼底里抄返出来，那你会想、死了，那我可能要 还定不还好、 我要罚很多钱、这样他这个举动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如果你有书的你还返出来啦，也都不用怕你不记得还书，你来借书啦，好了，一年之后有数据出来，到底这个措施有没有帮助呢、 有趣、这个研究、 好鼓舞、他说呢、这个政策更改了后的5个月呢，每个月有1650本书归还、原本未有这个政策之前呢，得900本书是还书的、真 是 多了人去还书、累积$10以上罚款的图书馆持卡人里面呢，有11000个人在取消这个罚款之后呢就申请续证、本身那些人呢就想着、死了我做了衰事都是、以后不要去借了，不要搞那么多东西，费事他 check 回 record 嘛，他有了这个措施之后呢，那些人呢就蒲翻上面啦，就即系堂堂正正咁样，我申请翻张借书证先咁样， 还点迟还都唔使罚咯。 系啦，咁样咁啊，头5个月借出嘅图书量咧系361000本，比起旧年同期咧系高出咗7%， 推动阅读添。不过 嗱 呢一个咧就有疫情嚟嘅，疫情喺当中嘅，即系因为大家可能借多啲书就留喺屋企睇，咁啊还点 work from home？ 我谂嘅又唔系疫情嘅关系，而家佢而家开始。你話36万几啊嘛，突然之間即係冇咗呢一個罰款嘅規例之後，就多咗三十六萬幾啊嘛。好啦， 呢三十六万几嘅人借咗书之后，有冇还书先至系重点啊？ 但系佢头五个月嘅还书量咧都系多嘅，即系比起之前咁、当然啦，因为借出咗个书多咗，咁你还书量正常都会多咗啦。咁但系佢而家咧就冇话因为实行咗呢个政策之后咧，啲人就走咗数或者唔见咗好多书，反而佢觉得个数据得翻出嚟系正面嘅。而我亦都想回应翻阿 O 嗰个头先讲疫情啦，会唔会真系会多咗人去借书留翻喺屋企睇咧？佢话反而咧已经影响咗噶啦个数字。如果唔系疫情影响咧，仲多点解咧？因为啲人咧已经系网上面 download 啲书来睇啦，可以有电子书下载借阅嘅，咁所以咧呢一个例子就话俾我哋听，哦，原来即系喺个芝加哥呢个地方啦，啲人咧。即系受软唔受硬嘅，你俾多啲自由度佢，唔话罚佢咧，佢哋反而可能自觉啲，亦都咧系鼓励到佢哋去借书。 所以图书咧同钱系一样嘅，系还得好先好借， 借得好先好 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Aiko 出道第40张嘅 single， 音乐创作系嚟自佢喺海边同埋街道随心哼出嘅旋律同埋简单歌词。凭住街角嘅清风，佢感觉得到四季街道变化带来嘅苦恼。Honey Memory 表达出唔系最甜蜜嘅恋爱，但系最深刻嘅感情。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Aiko Honey Memory。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iko 的 Honey Memor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罗启新。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 ，Kason。 今日有啲乜嘢好介绍？ 喂，今晚八点咧，如果大家想留意一下啲啊国际之间咧，佢哋诶发生嘅唔同事咧，有啲互相牵扯咧，就可以留意啦。地球是圆的啊，呢个就国际时事节目啊。咁另外去到咧日常八点半咧，就可以睇睇区区小节里边咧，啊上环咧有一个叫城隍街。咁城隍街呢早年呢就好多华人喺度居住㗎嘛。咁一住呢有啲人住咗几十年。其实呢佢哋返屋企呢都有啲如果你住咗几十年嗰啲呢返屋企都会诚惶诚恐嘅，因为好多楼梯㗎。 Oh. 啊即係你话如果叫人送家私嚟呢唔知要加几多钱添嘛。咁呢个城隍街呢咁市区重建局呢就透过啲街坊呢交流同埋沟通呢集思广益㗎。咁推出咗呢个城隍区嘅社区营造活动喎。咁例如呢就搵啲小学生一起联手呢就是、画啲壁画啦，咁重建呢个城隍区五六十年代嘅风貌啦。咁另外呢就有苗圃啦，有几十位嘅街坊一起负责呢就喺旧区里面呢种植一啲唔同嘅绿色啊。绿色嘅植物啦、啊、咁样，咁大家咧就会咧，一早起身淋水啊，黄昏时候清洁下，即系对呢个社区投入更多嘅感情。咁另外咧，去到咧期间限定高高高呢个环节咧，有呢一个咧，哇，读出嚟咧都好巧口噶，就 是、 叫做实验 L 场生死场 at 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2020，系啦。即系唔知 咁系讲咩嘅咧？ 咁系啊，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咧，咁其实咧就系、是、个主题叫后实录啊，咁、就希望咧用呢一个多媒体啦，同埋啲艺术咧，就点样可以结合埋一齐。咁啊，将呢啲咩故事咧讲俾大家听嘅。咁、大家咧如果想知多啲嘅话咧，即系你净系喺里边咧探索一下呢一个生死场里边咧嗰个实验。 L 長咧，就點解咧？可能你都要一番時間啦，咁樣咯。咁另外咧，講乜講物咧，就會講下啦。怪獸家長啊，咁啊，怪獸家長咧啊，除咗咧有機會咧引致呢個子女壓力過大嘅，引發精神健康問題咧，啊精神科醫生咧就會分享啊，怪獸家長出現嘅原因，佢哋影響同埋佢嘅臨床個案啊， 嚇，即係要揾出个原因啊，治标都要治本啊，等你以后都唔好怪兽。 点解你会成为一个怪兽咧？咁样啊，咁样咯。咁另外咧噃，咁啊31看世界咧，佢嘅题目叫封城何时了啦。咁今次咧个焦点咧就会去咗英国嘅。咁有好多人咧成日都话，喂，成日都封城，几时先至解禁啊？会问一个问题啦，喂，解咗之后会是点嘅咧？咁样啊，咁啊改咗回复正常咯。啊，咁又未必嘅、哦，因为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呢一集咧就会有一啲咧心理学家啦、英国嘅专科医生啦、经济学者咧一齐探讨下，到英国真系个市面重启嘅时候咧，到时嗰个世界系会变成点嘅咧？即系会唔会有啲新常态嘅所谓啊？ 系 同埋咧，阿李排就放宽咗咯，啊嗰边又紧咗咯，咁点咧？同埋其他嘅即系邻国嘅关系咯，都几麻烦嘅。咁去到今晚11点啦，咁咧就系我想问一下你啊 ，Kitty 同埋阿 Joey， 你哋觉得香港靓唔靓咧？ 靓， 睇你从边个角度睇啊？ 系啦，咁通常你见到个靓都系睇啲咩咧？吓，大自然啊，咁 大自然啊，系啊，嗰时因为成日跑城门河啊嘛，我觉得都好靓噶， 系啦。咁譬如话墨绿色嘅大排档，你又觉得靓唔靓咧？大厦之间嗰啲巷仔啊、中环交错啊、街道啊，你又觉得靓唔靓咧？咁样，嗱，咁而家咧就因为好多人都冇得去旅行啊，所以唯有咧就喺香港里边发掘下啲大街小巷有啲咩靓嘅地方。其实咧早喺80年代咧，唔少日本人同埋西方人都懂得欣赏个美景噶。而家咧就嚟嚟去去咧都系 U 字型啊，嗰、个几层楼包住个位，因为拍个片啊嘛。 系啦， 系啦。去到啲地方之后咧，仲有冇啲好？好嘢咧，今晚就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 ，Kason，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包括许智峰、陈志全和朱海迪朝早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嫌和立法会内泼臭水的事件有关。民主党表示，警方指许智峰5月28日和6月4日在立法会会议厅和会议室内将带有臭味的液体泼向地下，令到会议中断或者有可能中断，又令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精神受挫。警方以涉嫌违反权力及特权条例的藐视罪和侵害人身罪拘捕许智峰。涉及事件的陈志全和朱海迪亦都分别在社交网站说，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立法会5月28日的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许智峰曾经掟出一袋腐烂植物抗议。6月4日会议当三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期间，陈志全曾经手持胶樽企图行到主席台前，被保安人员阻止，其后跌出恶臭物品，朱海迪泼出臭味液体。国歌条例草案其后在一片混乱之中三读通过。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指出，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是政治规矩和法律规范。他又认同特区要有司法改革。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张晓明在讲话之中有提到司法系统需要独立，他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改革应该由司法系统内部推行，而非由外来强行改革。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应该给予司法系统内部一些时间讨论，达到共识。

睇 LD 睇曬佢嗰個即係歷程啊，嗰啲經典金曲啊，譬如話係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 係 跟住就走去房就攞部機就去得大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拨通咗顾生，早晨啊，顾生， 早晨啊， 系啊，嗱，约咗咧，咁啊，今日咧11月18日啦，星期三嘅时候咧，咁啊打电话上嚟啦，有啲乜嘢嘅开心事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咁喺2012年嘅11月11日啦，就系、是、我二家姐 Kenny Cool 同埋我二姐夫 Billy Wong 嘅结婚 大喜日子， 系啦， 哦， 系啦，咁今日咧，今年就系佢哋八周年嘅纪念啦，咁祝佢哋幸福快乐，甜甜蜜蜜。姐夫咧，佢煮饭好叻嘅， 系， 我二家姐都持家有道， 嗯， 咁佢哋结婚之后咧，我见到佢哋成长，两个人成长咗好多， 嗯， 咁喺旧年12月嗰阵时咧，佢哋喺香港经历风吹雨打嘅时候咧， 系， 佢哋终于成为咗爹哋同妈咪啦， 哦，有咗小朋友啦， 系啊， 咁啊非常之期待啦，系嘛， 冇错啊，咁、那个 B B 咧都就嚟一岁啦。咁、 嗯、 我覺得縱使香港前景未明朗啦，咁但我相信愛咧可以克服未來嘅一切唔明朗同埋一切挑戰。咁、 哦、 所以我想點唱張學友嘅《愛是永恆》俾佢哋。 哦，好啊！既然你自己都踢埋嘅話，咁我哋就一齊聽。咁啊，祝你二家姐咧同二姐夫一家人咧都快快樂樂，小朋友就開心心，好嘛？咁啊，祝你都健健康康咯，好嘛，顧生。 好啊，多謝曬， 多謝曬你嘅電話。 有著我，便有著你，真愛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是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好啦，除咗顾生嘅点唱之外啦，其他亲爱嘅听众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咁啊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就可以安排咧你喺呢段时间嗰度咧就将你嘅点唱同埋想听嘅歌咧播出嚟噶啦，快啲打电话上嚟187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日崔神厨房想分享的是一个甜品食谱，就是 Chocolate Brownie， 又叫做布朗尼蛋糕，是一种体积比较小、味道浓厚、形状细细嚼好像饼干那样的朱古力蛋糕。它叫 Brownie 就正正是因为它的外表是啡色，所以有这个名字。而特别要留意的就是蛋糕不要焗得太熟，稍微有啲软心，食起上嚟质感湿润啲，感觉就会特别浓郁啦。 你啊好啦，钟哥，你已经食咗 brownie， 即系我可以做一个食评人啦。今次 系啊，冇错。 因为琴日试咗阿崔杰同啱啱新鲜整出嚟，佢今日介绍嗰个 brownie， 咁啊新鲜食咗，咁啊当然啦，口感啊冇得弹，冇得顶。我知道咧個工序非常繁複，所以多謝你先， 好辛苦。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其實 工序係點樣繁複法咧？可唔可以講講簡單講解一下咧？ 材料多啫，即係你有中筋麵粉啦，有朱古力啦，你要溶咗啲朱古力同埋牛油先，即係助溶佢，係啦，慢慢等佢溶，即係又唔係擺喺度煲度煮喎，咁樣助溶佢，咁因為加啲麵粉啊，加啲泡打粉啊，跟住加糖啊等等，加雞蛋啊，咁啊攪埋一個糊，咁其實同整蛋糕都幾似嘅，咁不過我覺得相對起焗蛋糕咧，佢就比較容易控制啦。 咁啊，先做少少預告先啦。點解我琴日會有呢個機緣巧合去可以品嚐到啊崔傑彤嘅嗰個chocolate brownie 咧？ 係佢突然之間敲門喎， 要講英文，要講英文係嘛？係啊 ，brownie 有冇中文啊？ 布朗尼啊，系啊，想考 啊，布朗尼啊， 好新手，好新手，好新手。 所以话说咧，密切留意下星期嘅崔神厨房啊，因为除咗即系我会同阿崔杰同一个 crossover 系嘛 ，crossover 哦， 不特止啊。 你煮咩啊？今次 唔话你知 哦， 做一个大比拼， 大比拼。 下个礼拜先讲，因为琴日已经试验咗啦，咁 样 唔好用试验。 我好认真， 好认真。 你知唔知整完之后咧，钟哥几满意啊？即系我话佢整完佢自己嗰个，一路食几开心，好食， 好食， 好食。佢够胆食翻嗰下劲系咪？ 唔系啊，系真 OK 嘅，就 下个礼拜大家密切留意崔神厨房。 唔系因为钟哥咧，好细个嘅时候同我讲咧，话喂，普遍咧做亲啲饮食节目咧，煮出嚟嗰啲嘢咧，好多都未熟嘅，因为咧，因为时间关系啊嘛，一定要讲呢几个字，时间关系，所以咧就净系得面嗰阵。可能影啊，即系摄影师哥哥影嘅时候，好靓好靓嘅，即系翠波波啊、金黄啊咁样。咁但系咧，真真正正追落去咧，即系无论系鱼又好，牛排又好咧，其实哇，仲渗住血水嘅，咁都有咁嘅情况出现。 不过密切留意下星期啦。 系， 不过讲翻今日呢个巧克力布朗尼先，咁啊口感啊真系冇得弹，始终都系新鲜啦。不过咧。新鮮得嚟，即係正話阿崔傑同講話，喂，其實雪凍咗好食啲。 係我自己中意雪凍咗，因為佢兩種，你啱啱焗起咧，你真係食到個面咧係脆啦，即係鬆化啲啦。咁同裡面嗰層咧係有兩個層次嘅。咁但係雪咗之後咧，就會係再實淨啲。係啦，實淨啲即係會，即係嗰個口感會。結實啲啊！ 琴日我試嘅時候咧，呢個當然個口感上睇你適隨轉變啦。 係啊，真係冇一個特定嘅，睇你中意邊個口味嘅。 琴日阿 Kitty 俾我試嘅時候咧，就係上面撒咗一陣糖霜啊嘛。係好啦，你除咗撒糖霜之外，你會仲有啲咩其他嘅汁又好或者 雪糕？ 雪糕乜嘢味嘅雪糕？如果你嗰個係巧克力布朗尼 ，vanilla 啦， 就係啦。冇得輸噶呢一樣， 係啊， 所以琴日咧我就覺得，咦，阿崔 你唔講，個雪櫃有啊， 你唔早啲攞出嚟， 我唔知， 你唔早啲講，你又唔早啲攞出嚟，你提出，你又問，咁樣係咪不斷有呢啲討論？ 我唔講，你又點會問咧？你唔問我點解講啊？ 係啊，類似咁。 你知唔知成個巧克力布朗尼就係爭咗個篤雪糕 哦 呢一個啦，因為。兩樣嘢即係缺一不可啊！兩樣都要黐埋先得， 天衣無縫嘅一個配合啊，可能係咁啊！即係你嗰個雪凍咗，仲有冇存貨啊？ 梗係有啦， 有存貨可唔可以再加埋雪糕啊？ 但係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又翻翻去正話阿歐都聽我哋講嘅時候咧，就係話究竟你自己整同喺出邊食嘅分別啊？你出邊食咧，你就會甜啲啦，甜啲啊，會好食啲。自己整嘅時候，哇！當你倒成羹糖整半嚿牛油落去嘅时候就喂，不如少啲啊，不如少啲咁样， 真系有呢个说法。 因为钟哥真系好中意食甜嘢嘅， 系啊。 但系你知我嗱，因为咧，如果净系整俾钟哥食咧，我有乜所谓啫？咁我梗系 方便你啦，系嘛？有咁多咯，咁多。但系你知嗰一底 brownie 咧，系好多人食，自己都要食噶嘛。咁、哦、我一路落， 好大份。 系啊，我一路落嘅时候，我手都软埋成百几克砂糖、啊。 喂，咁但系你睇嗰啲外国嗰啲烹饪节目咧，一整亲呢啲甜品，必定系半嚿牛油啦。 系啊， 跟住咧就 我都成嚿啊，二百克咁样就劈落去啦。 因为你点整到咁嘅质感同个味道出嚟先得。 所以啲厨师咧整完之后唔系好食噶。你見 Jim Oliver 同埋 Gordon Ramsay 咧，好佢通常食咧落，佢仲要特登攞隻手指撩一撩嚟食嘅，佢食好少啊。但系咧，你哋就哇好食好食，勁食咁樣咯。所以肥啊肥咗喺啲顧客嗰度啊。 琴日試嘅時候咧，對於我嚟講咧，我就略嫌係未夠甜嘅，就係因為關於阿朱傑同嗰個份量，即係要落幾多糖啊、牛油嘅問題。 我係特登輕手， 就係佢因為輕手咗啊嘛。但係調翻轉頭， 佢話你好啊，鍾哥。 嗱，雖然唔夠甜，但係呢一個嘅份量咧，就相對健康好多啦。 健康好啊，健康 brownie 系咪先？ 系呢、這个 布朗尼，健康布朗尼。 冇错，我觉得呢个系可以推介咧，因为其实嗱，虽然材料系多嘅，但系咧佢冇乜步骤会令到你失败，系、啦，即系唔同你话焗嗰啲芝士蛋糕会唔会裂咗个面啊，升唔升得起啊？咁其实佢普遍嚟讲咧，嗰、那个技巧都唔系好需要好多，同埋咧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咧，焗一底咧好开心啊！大家分嚟食嘅时候，每人食少少咧，就即系下个月圣诞啊嘛，咁、大家。可以預先試一下呢、這、一個，如果成功咁到時如果有朋友上嚟嘅，就可以招呼朋友。 或者開 party 依家都興嘅，即係話啊，譬如 Kitty 你又帶啲咩嘢上嚟啦，咁啊，鍾哥又帶啲乜嘢啦，我又負責啲咩啦，幾個 family。不過依家即係有少少限聚嘅緣故啦，未必搞得到啦。 但係整成個brownie 用咗幾耐時間啊？即係由最初你攞啲材料出嚟到焗完咗出嚟。 九個字到搞掂啦，唔使一個鐘，係啊係啊。其實最耐係你要溶嗰啲牛油同朱古力咯，焗都係焗二十分鐘左右，因為佢唔使焗得太耐，唔係好似啲蛋糕咁樣要焗到佢鬆啊或者乾啊，佢就係中意佢有少少濕潤嘅感覺啊嘛。咁所以都快捷方便，最緊要係咩？雪得啊嘛，聽朝攞翻嚟俾你食啦。 隔咗兩夜噶咯，咁樣。 O K 噶，擺到三日嘅，聽朝你都要食啊。 諗住幾時俾你啊？第十二夜。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享樂時代咧，我就唔係講我自己， 係 我講人哋啊。 邊個人哋？ 我有啲朋友添啊。咁最近咧迷上咗玩翻一啲以前嘅嘢， 系 即系嗰啲電子養雞啊， 哦， 電子小雞雞， 電子小雞雞， 仲有得買翻咩？依家 嗱，咁你知最近有一套動畫好 hit 噶啦， 系 即系嗰個鬼滅嗰、那個 鬼滅之刃。 咁當然咧，要用鬼滅嗰啲嘅卡通公仔，即係嗰啲角色， 系 移植咗落去呢啲養雞雞電子養雞雞嗰度。 咁犀利啊！ 系啦， 即系咁，你养边个？养嗰啲咩？我妻啊，嗰啲人物啊，就 呢个就系点解我今日要讲一讲嗰个重点啦。咁你未话，譬如佢有十个角色，佢出十个，咁咪养嗰十个咯。好啦，咁佢嘅玩法咧就唔系话以前嗰啲，你买嗰只电子鸡鸡，咁你就自己养，养大咗咪就佢咯。 系啊， 但佢呢个咧就系你唔肯定系咪一定养到你想养嗰只。 哦， 咁咪要养好多次咯，同埋买好多部机咯。 嗱。当然如果佢嗰部机写到明系嗰个女主角嘅，佢一定会有嗰个女主角俾你。 Okay. 有嗰个男主角嘅，就有嗰个男主角俾你。但你点样养到嗰个女主角出嚟，或者嗰个男主角出嚟呢就好理气啦。 哦，即系未必成功嘅， 未必成功。呢个就系最巧妙嘅地方。那个朋友咧就最近好沉迷玩呢一只。我有阵时话：，哇，你又咁，又咁，又玩，咁我觉得好奇怪啦。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哎呀！因为佢养过好多次，同一部机啊，同一部机养咗好多次，养极都养唔到个女主角出嚟啊！ 唔系 哇？咁我话你有冇买错机啊？ 系啊，买咗男主角嗰部机，你系当然养唔到女主角嗰部啦。 但又唔系喎，佢真系买咗女主角嗰部机，咁我冇理由噶。咁系咪可以去消委会告佢啊？即系话明养个女主角。 冇咁你错唔到大佬，咁冇办法噶。消委会都帮你唔到。 嗰部机系水货嚟噶， 就 系引进版嚟。 就 系 呢一个佢呢一只新嘅电子养鸡鸡嘅巧妙嘅地方。原来你不能够系咁养咯，即系你不。能够哦，如果佢起身，你俾嘢佢食。哦，如果你起身，跟住同佢玩，跟唔系你起身，系佢起身。 佢起身， 跟住你又暗佢瞓觉。 系， 原来咁样 就係養唔到啦。 啊，咁點先養到？ 係咯。 跟住我朋友就不斷喺度試啦，因為佢可以 reboot 噶嘛，有啲咪，哎呀算啦，整死佢，然之後再翻生 再養過。 舊時細個都係咁。 係啊，我成日都係篤個背脊嗰個仔， 篤個背脊， 就係嗰啲咁樣。 攞支原子筆篤 就係咁樣。咁啊，而家唔使啦，而家唔使，即係都係咁樣撳佢就搞。 但佢唔係一個 app 嚟嘅，佢真係一部實體機嚟。 實體機嚟， 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咁樣 一模一樣。 因為我覺得，喂，咁小明其實你可以揼個 app 出嚟，就已經做到，都係養嗰個效果啊，唔需要真係掕多掕多一嚿嘢啊，即係因為你個褲袋嗰度，哇，又整多。 會跌咗啊！ 係啊，你養個男主角，養埋個女主角，你咪有兩嚿嘢。 如果你記唔記得以前啊，湯哥老師咪一套電影就係無限 loop 噶嘛，即係科幻片咧咁樣，好似叫《明日世界》，即係去到嗰度，跟住哦打仗，哎又死咗啊，跟住佢翻生，又去翻之前嗰個世年代。於是者咧，佢就不斷去學點樣向前行啊嘛。我呢個朋友養呢個電子小雞雞一樣。咁咪整死咗佢，跟住你咪再行咯，跟住佢用咗相同嘅方法又養唔到，佢又整死佢，跟住又翻翻去又整死佢。 我知你朋友覺得好好玩啊，咁 永遠都養唔到嗰個女主角啊嘛， 養唔熟啊，好啦， 但我有問題，我想問下，咁佢之前養唔到女主角啦，但係咪養到男主角？ 唔係，養到一個配角， 養到配角，咁有冇養到配角以外嘅嘢？ 有。 哦，即係其實佢一部機真係可以養到唔同嘢出嚟、哦。 但係佢最終可以養到邊隻呢？就真係原來已經喺裏邊㗎啦。即係最後，譬如嗰個女主角嗰個乜頭，你咪養到個女主角咯。 哦、 但係點樣令到個女主角出現呢？原來有學問咯。 喂，咁我問啦，即係點解你個朋友唔想討論佢呢？因為討論佢有攻略噶嘛。 去到最後咧，佢就係啦，無限 loop 咗幾次之後。都養唔到，跟住咧就經常好沮喪啊！哇，點會冇人知啊？嗰、那個冷不防咧，跟住佢轉頭，係啊，我知啊，所以佢上去一啲分享平台嗰度，原來有人教你點樣養到你想要嘅角色出嚟， 靠 有曬 靠圖，係啊，外國人拍嘅添，仲要講英文嘅咁樣。 原來有曬攻略啊！即係話，如果你最初養佢，你不能夠即係嗰句，你不能俾飽飯佢食，唔好同佢玩。有人攻擊佢，有佢中招。 係， 原來咁樣之後咧，佢就會養咗佢變咗第一代啦。即係佢仲未係個女主角喎，出咗一個嘢先。然之後你跟住嗰個佢嘅方程式點樣撳，然之後咧你就會變咗個男主角先喎。變咗個男主角，你唔使驚喎。因为你隔三日，佢自然就会变女主角， 好古怪、啊， 好奇怪。 系啊，咁佢嗰个女主角系尼豆子嘛？ 尼豆子咯， 记错。 但原来尼豆子出现之前系出现咗炭治郎先嘅。 系咯、 啊，哦，咁其实咧，之前你个 friend 系可能养到噶，不过见到男主角， 佢从来未见过男主角。 哦， 我 以为佢见到男主角即刻 reset， 系啦，即刻 reset， 咦，又系男人咁样。 但 系 当养到个男主角，你以为完咗啦，千祈唔好整死佢。 原来之后佢会变女人。 原来系啦，原来三日之后个男主角就会变个女主角，拗晒 样样下。佢會變咗個女人。 好啦，咁我就話，咁即係當然佢好沉迷，好上癮啦。咁啊，點解原來要睇而家養一啲咁嘅電子小雞雞，你都要上網去揾個攻略，你唔會自己摸索，我話都唔緊要啦。但係使唔使沉迷到我要學識點樣去養啦，點樣養大佢啦，用咩方法養大佢啦？點樣變完之後有曬一套完整嘅攻略出嚟？咁其實我哋養呢啲咁樣嘅東西。個意義喺邊度咧？ 哦，咁佢有冇答你 啊？梗係冇啦，即係佢會覺得啊，佢之後養咗阿尼豆子出嚟好開心， 佢會覺得你唔明白佢， 你唔係啦，你唔明啊？ 唔係，但係因為佢已經有試過啦嘛，即係佢唔係一買翻嚟就即刻上網睇個方法啦嘛，佢試過好多挫敗。佢真係驚要去消委會，所以佢喺消委會去之前咧就要 check 即係 double confirm 啊。 我自己睇咧就係。挫敗必定有㗎啦，但係當你挫敗到咁樣嘅時候，係咪真係為咗要得到我想要嘅結果？不擇手段咧？我上網睇攻略， 佢都係上網，佢都係上網睇攻略嘅。你講緊個不擇手段，我喺度諗緊，究竟係咩？原來佢 上網睇攻略啫。 佢喺 YouTube 睇 How to Play 鬼滅之刃嘅呢個成 嘅 video， 等於咧，我哋今朝未講過喺打街機嗰一樣嘢嘅，打街機嘅精髓地方就係我唔係睇攻略啊嘛。以前街機邊有攻略嘅啫，真係睇你自己嘅技術嘅啫嘛， 臨場技術， 臨場技術噶嘛，你唔會話去到三秒嘅時候，左邊有個大佬出嚟，跟住咧要肥低佢，跟住四秒之後，左邊有個大佬再出嚟咁樣，你唔會噶嘛，你係睇自己嗰個反應。去摸索，呢個先至係玩呢啲電子遊戲最精髓嘅地方。 但係鐘哥，你知唔知道咧？呢啲電子遊戲你一個人玩，你當然可以咁樣自己喺度摸啦。但係當中佢就係有一個較勁喺度。阿O睇咗，鐘哥睇咗，我唔睇咪好蝕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又有攻略，佢有出超必，佢又出超必，但我唔識。 你而家只係養一隻。 電子小計計，即係雖然係而家最 hit 嗰個卡通人物啫，咁但係養你咪慢慢養咯。 但佢哋可能有聚會噶嘛？ 聚會 係啊，一齊攞出嚟，你養成點啊？個女主角 好啦，禮拜六行曬啲波子寶馬出嚟噶嘛？ 你而家養一隻咁樣嘅嘢，好啦，如果養出嚟，你原本想養泥豆子，點知養咗第二隻出嚟，又如何呢？点解你要整死佢，要再养过 咧？嗱、 哦， 呢、 這个 系 关咬佢咯， 哲学嘅问题啦。随遇而安，咪系咁多人获得嗰个心境嘅。咁有啲人会话：中哥啊，你有两沓楼，点解你仲做啊？咁你就会讲啦，话哦，其实都好似未够咁、哦、样再。 唔系嘅， 类似咁嘅情况，即系心境咧，即系取决于一切啊。 好啦，当你用咗任唔好话不择手段啦，用咗任何嘅渠道，知道点样去令到佢出现嘅时候，跟住又点咧？ 跟住 呢个就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啦。 跟住再买另一部咯，再养另一个咯。即系今次养完女主角，下次再养男主角，再养配角，跟住全个系列， 全个系列系啱啊！因为佢呢个品牌诶，呢个系列啊，真系出咗唔知有四五款啊。 系啊， 系咁样。我嗰次咧经过嘅时候咧，已经有人话：诶，嚟紧又出啦，嚟紧又出啦，出另外一啲角色啦。我话即系全世界都系玩紧呢一样嘢。 你有冇兴趣 养翻个女主角咧？ 一齐玩一玩咧？ 养翻个女主角， 嗱呢个系与大相关嘅， 啲咁难解嘅问题嘅， 你真系养咗个女主角， 系啦， 点知佢真系成日咬住条竹， 三日之后变咗个男人， 僵尸嚟噶嗰个女主角，知唔知点解咬住条竹啊？ 点解？ 因为咧掹咗条竹，佢又有机会 咬人啊嘛， 所以佢先要成日担住。 不过即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玩呢啲都系一种嘅乐趣啦，但系千祈唔好沉迷啦，即系饭都唔食又何苦咧？ 咁咪变咗不良嗜好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